仍然未接种新冠疫苗。近日一名22个月大确诊女婴离世，反映新冠病毒并非普通流感。他同时关注80岁以上非院舍长者接种率低，近日入院比率亦都增加。粉岭军地北村一个货仓发生3级火，消防处正在现场扑救，暂时未接获受伤报告。火警是清晨5点多发生，火场面积60米×60米，朝早6点50分升为3级。消防处话，市民如果受到随风飘散的烟雾和异味影响，可关闭门窗，同埋要保持镇定。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稍后骤雨较为频密，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2-3日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骤雨减少。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862点，升169点，总成交金额28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202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05点，升8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69.18升8.8，腾讯控股303.6升8.6，美团178.7升2.5。阿里巴巴90.9升3.85，友邦保险75.25系升2毫，吉利汽车18.12升1.12，盈富基金20.38系升1.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549，瑞士法郎8.203，澳元5.431，加元6.106，新西兰元4.894，欧元7.986。每百日元兑港元5.87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96。日经平均指数报27,777点，升182点。港金报16,450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5.6美元，卖出1,76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啊。新界咧，屯门嘅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龙富路回旋处咧，较早前咧就有意外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就好多车噶，龙尾去到内河码头。屯门嘅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龙富路回旋处嗰度咧，之前就发生过意外事故，咁而家龙尾就去到内河码头。而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住新元朗中心一带咧，而家都系多车，龙尾去到博爱医院。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港岛方向，而家龙尾去到汇景花园。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就塞到去新柳街；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将军澳入口仲系繁忙噶，龙尾近住电话机楼。讲到湾仔这个博览道东咧，有啲临时交通安排嘅，由而家去到11点。近住金紫荆广场外面嘅一段博览道东系会临时封闭。九龙方面咧，而家龙翔道东行线去观塘，近住坪石至到钻石山段系多车。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屯门公路由金头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啊，生命冇 take two， 喺道路上咧，家长应该时刻都拖实同行嘅儿童，避免意外发生。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群围埋都是想开心啫。 有一日啊，小明咧就同爷爷讲啦：，爷爷啊，爷爷，点解啲书上边写咧，人生七十岁先至开始嘅？爷爷就话啦：，七十岁嘅时候咪开始有关节炎啊、风湿痛啊、糖尿病嗰啲病咯， 就开始病。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泳儿，现在疫情虽然很严重，但是只要大家记得去接种新冠疫苗，既可以保障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可致命嘅严重情容易出现防病毒会损害患者嘅心、肺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喺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如果下次首歌再惨一点，那就要混得耐一点。 自那天起感觉得我一个被你封锁的决心更新， 本身是一个开心底的人来的，要拿捏橙成歌是考起他的，所以监制要他留在 studio 那里酝酿情绪练取录音，由于拍摄了一部戏，最后留在录音室那里四五个小时，连厕所都不敢去。 自那天起感觉总算不错，被那分身的决心更新了我。 作曲徐浩、 Jazz Lee、 填词林宝，编曲监制易子俊、徐浩，上榜四个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六位，邝星宇《明年新人不是我》。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星期三嘅早上十点十三分，梁继章喺度。 危险客家婆， 最期待嘅星期三到咗啦，吃嘅婆喺度啦嘛。 系咩吃嘅婆？ 咩吃嘅婆？ 吃嘅婆即系吃啊！ 哦， 系啦，客家婆， 客家婆。 你学咗咁耐，连客家都读唔到啊！ 你今日冇问啊，勤姐攞取， 我攞咗啊！我今日个名叫做泰哥大 咩咩？ 大哥大 系啊！ 你讲多次。 泰哥泰， 泰哥泰， 啊泰哥泰， 但系你头先讲四个音嘅喎， 系泰哥泰，泰哥伊泰啊， 点解你头先四个音？你讲一次，你本来读咩话？ 系 泰哥泰 咁样嘅，你头先话，哦，即系佢琴日好 high， 系 咁啊 ，OK， 好啦，咁啊，冇见到啦， 开始 话你今日节目，阿马主持人哥哥咧，今日带嚟饮歌一首啊，佢嘅饮歌 又嚟， 有鬼一首， 无论系惊慌。 恐怖、 忧郁、 浪漫、 爱情、喜欢、不喜欢、 去厕所同埋食饭、 快乐、唔快乐， 都系用呢个 歌咩都好啦。呢一首叫做乜都得。 Y M No A 已经成为咗你嘅主题歌曲啦。 好嚟， 好嚟，来吧。 Yourself off the ground, I said, young man, 'cause you're in a new town. There's no need to be unhappy, young man. There's a place you can go, I said, young man. When you're short on your dough, you can stay there, and I'm sure you will find many ways to have a good time. It's fun to stay at the 雷暴警告有时候今日十点半天气不稳定，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和雷暴。好了，打三小时最莫忧 Village People 经典快歌 YMCA。阿家婆之外，仲有我哋嘅中医时间同埋小朋友嘅电台，当然仲有琴日呢个故事啦，叫做《前尘片段人间》嘅下集，留意留意，千祈唔好错过。骚爆人啦，其实咧，好多时咧，我睇一啲新闻啦，我就会谂啊，如果我系嗰个故事中人啊，新闻中人，我会点咧？咁样样吓，咁呢个新闻咧就关于加拿大有间糖果公司，咁最近咧就喺一啲嘅媒体上面咧话有个 post， 咁啊，好似咧好笋啊，即系佢讲到咧就好似好笋，因为你咩都唔需要工作，因为唔可以话工作，唔使工作经验啦，同埋其实佢系想搵五岁。 咁上下，或者咁上下啦吓， 系 即系低到五岁嘅小朋友都可以做嘅。 系 咁讲得咁样，梗系唔系做嘢啦吓。咁佢系一个糖果公司，咁所以咧佢就而家咧将个名叫做 Candy Director，即系话糖果总监，就叫你咧试食糖果。 个名字好似好劲咁 啊！好似好 劲啊！就请你翻去 Dap 糖， 系 几好啊！ 咁于是咧， 你系成日都要谂埋啲咁嘅衰嘢噶 ，Dap 糖 Director，Dap 糖 CEO 系咪？ 我又谂唔到咩衰嘢。 我见到你我 dap 糖啦，咁样仲唔系衰嘢？ 你去边啊？ 不过其实唔系，因为你 做乜你翻工？系啊，我 dap 糖。 系啊，你本身个形象咧，你就算讲 Hello 人，人哋都觉得你 系 冇嘅。 哎呀，真系啊！ 错啦， 好啦， 咁咧呢个就系唔单止啊，佢 chief 添啊，糖果长啊，我先讲错咗，佢系 chief candy officer 啊，唔系搞错 ，chief candy officer， 年薪咧10万加币啊， 哇， 61万，大约讲咪5万蚊到啦，一个月一个月， 超好啦， 五岁啫喎， 系啦， 我又想问大家啦， 虽 然 两 位冇小朋友啦，但系如果你有小朋友。你谂呢一个 post， 你会唔会试下俾你嗰个小孩试？ 唔会啦，一定 唔 会。 点 解？因为其实系人都知道噶啦，我哋咁大个都叫我哋就小唐小严啦。 系啊， 如果佢细细个喺五岁嘅时候，佢就做咗呢一个嘅即系 chief。 Candy officer， 其实咧喺呢个时候系应该要建立紧佢自己嘅口味嘅时候嘅，佢 dap 惯糖，到第时冇糖 dap 就可以身体出现好大嘅问题啦。 喂，你一日 dap 咁多粒糖 咧， 烂牙成棚烂添。 首先未讲佢嗰个 post 嘅细节之前咧，我就讲翻咧。有時咧都會喺家長界咧都會喺度講啊，其實咧俾唔俾個仔去拍廣告啊、電影啊、電視啊咁樣，咁可能咧好多家長都覺得啊好啊玩一下啦，第一細個時候有個體驗啦，第一，第二或者紅咗咧，咁跟住咧就哇啲片若如即係雪片飛來幾好咧咁樣，但係你睇翻以前舊香港馮寶寶啦，成日聽佢嗰啲古仔就係廁所都去唔到嘛，因為佢不停拍不停好紅啊嘛，即係對於嗰童年到底仲有幾多嘅真正嘅童年存在咧，其实真系唔知嘅。 你少少个重点来嘅就系呢啲全部都系家长自己想， 系 就 并 非系小朋友要。 小朋友根本冇选择嘅自由。 你如果你问佢嘅话，你会喺嗰度或者同啲哥哥姐姐嗰度叫你喊就喊，叫你笑就笑，定系就系自己去玩？ 梗系去玩， 一定拣去玩啦，同埋唔使谂嘅。 小朋友佢未必想喊，点啊？整喊佢咯。佢笑唔出点啊？再谂办法，即系基本上佢系好似一即系用咗我咁讲 机器咁样咯， 工具或者机器 咁 就 系样嘅。你点会忍心？即系如果你真系锡佢，你点会忍心佢咁样啫？ 冇错， 系咪？同埋要出嚟做嘢，要承受呢啲咁嘅嘢，大把日后嘅 长 长嘅， 你就好大压力噶。咩闹？你估佢唔会俾人闹啊？ 你唔好咁细个。 不过当然啦，讲还讲啦，都系有童星嘅，都系有人继续呢啲，即系唔好嘛，即系都系有人容许小朋友拍戏嘅。咁 当然啦， 希望即系喺拍嘅过程之中就俾翻多啲空间。翻佢哋啦，好啦，呢一份工我都同意你哋讲，我绝对唔会俾仔女去做噶，因为咧佢每日平均咧要食 几多粒啊？ 113粒一日， 113。 嗱，我覺得咧食糖也好，總之食嘢也好，如果你係要叫我變成一份工嘅話咧，嗰樣嘢就唔好玩噶啦。系嘛？食嘢本来就系人生嘅一大乐趣嚟嘅。我谂如果你一个叫一个小朋友，一个五岁嘅小朋友，你又同我 dap 晒呢 113粒糖， 你估你制唔制？ 我粗略计过啦，8个钟，每一个钟 要食14粒糖。 哇！14粒糖，你即系差唔多个零字，你又要 食 一 粒噶啦。 你一食完又再 食一粒。我仲要做 report， 中唔中意？甜唔甜？ 咩声？好唔好？ 咩颜色？系啊，算唔算得制？ 同埋咧，同埋咧，嗱，细路仔拍戏、拍电影、电视都好啦，佢哋有时都会扭计嘅，佢会唔肯拍，佢会喊嘅。好啦，我食咗2-3粒。喂，粒粒都咁难食，我唔想食咯，咁点啊？ 系啊， 我唔知个糖果公司有冇谂过啦。咁个后账 系 点？ 咁样所以先咁贵。 系啊， 因为冇人肯做。 系啊， 系 嗱，而家有6000几人等紧，6000几人应征。 系啊，睇下你做得几耐。 系啦，我觉得翻咗一个钟，真系一个钟已经顶唔顺。 冇可能 啊！但系你就咁谂啊，你会觉得好似阿小强话斋，喂，平均一个字食一粒。喂，我点食到啊？同埋你 每日， 每日 系啊， 唔系 讲 紧嘅就系你吓，你食一日跟住你 系啊。 有一个星期， 同埋呢啲糖未必好食噶， 冇错啊， 可以又好难食啊！ 我都试过啲糖咧，会咳药水咁啊！你唔试过有啲糖咧，好难食，即系基本上摆落 口你想掠翻出嚟。 但係好奇怪，有啲人係好中意食咳藥水糖嘅。 係咪 啊？ 有一隻係啊咩咩嘅 紅色嗰啲啊嘛，紅紅地色。 係咪打魚嗰個老翁嗰、那個嗰只啊？嗰只咳糖。 我講緊有某一個嘅就係飲品，其實基本上佢有 cherry 味嘅，我都唔明白點解外國嘅小朋友係咁中意飲。 好咳藥水。 其實係同我哋嘅咳藥水係冇乜分別嘅。但係佢哋係非常非常趨之若鶩嘅。係啊，所以其實口味係好唔同嘅，好難講嘅呢樣嘢。 喂，如果係咁講，佢冇得翻學嘅咯喎，呢個細路仔。 嗯， 係啊，翻咗學你做乜嘢啊？我嗒糖啊，你冇做住啊？ 五歲 係 咪都係 play group 咋？ 五歲係 play group 嘅。 係啊，喺外國嚟講，我意思係， 咁你都要食糖嘅咯，你唔可以聽。 咁同埋一路有大人喺度睇住嘅，好似你話齋冇得呃嘅嘛，我要睇住你食。可能仲要做報告。 做一年之後基本上 OK。 一年。 做一年之後，喂，你每一個月幾多錢啊？ 五万蚊一个月， 做两个月差唔多啦，算啦。 嗱，当然咧，大家会更加担心乜嘢咧？就系佢食咁多糖嗰时先，你提过啦，烂牙啦，系咪先？因为细路仔，虽然你话嗰啲叫乳齿啫，咁、但系都会烂噶咁样。咁所以咧，佢开出嘅应聘条件咧就系话，会有牙科医疗护理， 冇用嘅， 都烂咗啦， 咪咯。 咁点啊？ 成排， 不过你剥晒佢，咁啊， 冇。 当佢喺六岁嘅时候，佢发现就全部都系假牙， 系啦， 情何以堪咧？ 系啦，第时大个拍拖，佢男朋友问点解你冇牙嘅？ 系啊，又或者系大家 kiss 嘅时候嘅话咧，成排假牙飞出嚟，咁啊点样同人哋交代咧？ 咪咯，情何以堪啊？ 嗱，即系咁，如果你话。这个不是一个 candy officer， 这个是一个 play group 的，是玩玩具，我都还可以，因为玩玩具不会影响，理论上不会影响他的身体健康，即是不是入了个胃嘛。喂，现在这样一个钟头吃百几粒糖，我当然不用了。 你刚才讲的那样东西，其实基本上就不需要再请一个 officer 的了。如果你有留意的话，基本上有很多 YouTuber 是这样的。有一个非常之出名的就是小孩的 YouTuber，他只不过就是每天就是玩玩具，跟着就是他自己去做一个 report， 非常非常出名。所以其实我想不需要咯，但如果佢而家咁样嘅话，我感觉上我系会觉得其实基本上成个都系 gimmick 嚟嘅啫， 我都 系啊，冇嘅，冇呢啲咁嘅嘢嘅啫，俾你哋去讨论下嘅啫，俾你哋讲下啫，我哋都中计， 系冇错， 我都想撒一条血路， 系 我做 KOL， 我日日食鸡，你估得唔得啦？不断食鸡，食唔同嘅海南鸡， 你做咩都唔得嘅，其实。问题是不是你吃什么和你做什么 我写了个 report 简直是一始重击 是会没有人按进去 无论是海南鸡走地鸡会说话的都不行会唱歌的 你死一条心吧 你继续在这里被我踩 是啊你好好地 我要吃鸡 每天回来铺在地下然后被我们是踩那就好了 舒服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Sa gabi napupuyat ang iyong nanay sa pagtimpla ng gatas mo. At sa umaga na may kalong ka ng iyong amang tuwang-tuwa sa'yo. Ngayon nga ay malaki ka na Nais mo'y maging malaya Di man sila payag walang magagawa Ikaw nga ay biglang nagbago Naging matigas ang iyong ulo At ang payo nila'y sinuwan mo Di mo man lang Isip na ang kanilang ginagawa'y para sa'yo Kat ang nais mo'y masunod ang layaw mo Di mo sila pinapansin Nagdaan pa ang mga araw At ang landas mo'y naligaw. Ikaw ay nalulong sa masamang bisyo. At ang una mong nilapitan ang iyong inang lumuluha. At ang tanong, anak, ba't ka nagkaganyan? At ang iyong mga matay biglang lumuha nang di mo napapansin. Magsisisi ang sa isip mo, nalaman mo ika'y nagkamali. Magsisisi ang sa isip mo, nalaman mo ika'y nagkamali. Magsisisi ang sa isip mo, nalaman mo ika'y nagkamali. 十点二十九分翻嚟，我哋嘅风骚发言啦。咁啊，总之今日咧，除咗有黑吉婆之外咧，仲有中医哥哥吓，仲有呢一个小朋友嘅电台， 好多嘢 留意住啦吓。 冇错，当然仲有就系我哋嘅片段人间嘅下集大结局， 冇错， 密切留意。 OK， 好，十点半先咧，新闻财经消息同埋交通消息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话，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不顾中方严正交涉，明目张胆到访中国台湾地区。有关行径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恶意侵犯中国主权，再次证明一些美国政客已经沦为中美关系的麻烦制造者。美国已经成为台海和平和地区稳定的最大破坏者。王毅说，美国不要幻想阻挠中国的统一大业，不要幻想破坏中国的发展振兴，不要幻想操弄地缘博弈把戏，不要幻想可以任意颠倒黑白。美方声称中方升级局势，但是最基本的事实是美方先在台湾问题上向中方发起挑衅，公然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王毅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定海神针是一个中国原则，中美和平共处的真正护栏是三个联合公报，以美谋独死路一条，以台制华注定失败。特区政府多个政策局和主要官员发文，对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表示坚决反对，并且强烈谴责。行政长官李家超、特区政府发言人、三名司长和保安局深夜至凌晨先后在政府新闻网发声明谴责。不同政策局或官员亦都随即在社交平台发文，包括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发展局、环境及生态局、医务卫生局、运输及物流局、劳工及福利局、创新科技及工业局、民政及青年事务局、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商务及经济发展局、财经事务及副务局等。其中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在声明之中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他亦都严正敦促美方停止借台湾事务干涉中国内政，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保安局发言人严厉谴责袁公仪、何良茂和梁仲恒等人在海外籌組所謂香港議會，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第22條，顛覆國家政權罪。 根据香港国安法第37条，警方定必会依法追究，将有关人士缉捕归案。保安局呼吁市民要同任何违反香港国安法的人士以及他们组织的非法活动划清界线，以免承担不必要的法律风险。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89宗本土新冠个案，包括38宗确诊同251宗无症状感染。新增的38宗本土确诊个案，海南12宗，甘肃10宗，内蒙古8宗。新增的251宗本土无症状感染个案，广西74宗，河南56宗，甘肃37宗。内地累计，至今是累计超过229,000宗确诊病例，5226名患者不治，超过223,000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稍后骤雨较为频密，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骤雨减少。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745点，升56点，总成交金额385，总成交金额系38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95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60点，升3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00.2，升5.2；恒生中国企业68.64，升3.2；美团175.8，跌4毫；阿里巴巴89.55，升2.5；吉利汽车17.98，升9.8；盈富基金20.26，升6仙；友邦保险75.1，升5仙；比亚迪股份290元，升3元；快手78.8，系升2.2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3.5，瑞士法郎0.957，加元1.286，人民币6.751，英镑对美元1.217，欧元对美元1.018，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624。日经平均指数报27,740点，升146点。港金报16,450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4.29美元，卖出1,76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报告隧道啊，现时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将军澳入口仲系多车，龙尾近住欣怡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过港岛，龙尾喺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龙尾近住欣怡花园嘅。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喺芜湖街。尖沙咀线而家就冇乜挤塞噶啦。港岛路面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东港中心一带咧，现时比较多车嘅。湾仔司徒拔道下行，近住皇后大道东就较为多车。北角嘅丹拿山道因为受爆水管事件影响啊，丹拿道去炮台山方向，近住琴行街一段咧就需要临时封闭嘅。受影响嘅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啦。丹拿道近住琴行街段因为受爆水管影响有封路措施啊。九龙方面，红磡嘅七咸道南都系因为爆水管。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开嘅快线咧，而家就封咗路嘅。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段仲系较为多车。新界咧，现时屯门嘅龙门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呢个内河码头一带，仍然系多车噶。龙门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内河码头一带，仍然系多车。 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近住新元朗中心一段咧，亦都系交通繁忙噶。安全车速报告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屯门公路油金头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出发二零二二微电影系列改编广播剧，手錶转型，空间魔术师，幸运熊。四个独立故事，四个九十后的奋斗故事，由新时代奋斗者领衔声演，一年四个星期在香港电台第二台魅然康康李志刚节目时段内一同携手出发。 国剧周末影院，张国强完全主演碧海雄心。 方天兴的爸爸当年同现任基地主任杜洪兵是救助局的同事，但是他在一次救援行动之中牺牲。方天兴长大之后子承父业，亦都成为了飞行救助队的机长，同老船长出身的杜洪兵进行各项惊心动魄的抢险救援任务。 国剧周末影院碧海雄心，逢星期六日早上十一点，一连两集，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是甄子丹，非竹式医道以科技融合优质服务，只要下载非竹式医道流动应用程式，透过至方便完成登记，就可以用二维码开启闸门，然后望向镜头进行容貌识别，过关程序极速完成，全程零接触，更卫生。市民仍可选择使用指模识别过关。非竹式医道引领未来新一步。 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系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其实咧，而家咧去旅行咧，有啲地方放宽翻啦，吓咁样样。但旅行咧，唔知道大家有冇喺呢一方面咧有少少警觉性，或者有冇啲经验咧？因为咧有位印尼嘅旅客，咁啊，因为咧系入呢个澳洲嘅时候咧，我唔知道佢应该唔知道嗰个例系点样啦，或者佢可能佢想搏下，我唔知啦，即系有心定无意啦。咁咧就喺过关嘅时候咧，就睇到佢有一个嗰啲麦记嘅早餐啊，里边有猪柳蛋汉堡啦，同埋有夹住火腿嘅牛角包。咁咧就完全咧係違反曬啊！於是就罰咗佢14,000+港元嘅罰款。 哦，冇得拗啦呢啲。 係啊， 入境一啲地方嘅時候真係要小心。唔係噶，同埋你應該落機之前咧，佢都會提你噶。 係啊。 有啲乜嘢嘅話係唔得，我哋翻嚟香港都係噶。佢都話俾你聽，或者啲乜嘢係禁唔可以帶入嚟呢個地方噶嘛。 我記得好似有嗰啲咩鱷魚肉都唔入得嚟噶。 好多植物都唔得。 你唔好諗住，可能佢一本已經即成嘅做咗嚟煲湯。即是你可以解釋一樣一百樣嘅解釋，但係唔得就係唔得。係 啊，冇得就唔得。 因為其實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啦，譬如可能講緊一啲生態嘅一啲災難咧，好、 啊、 可能嘅就係唔知邊個帶咗有一條魚， 生 魚跟住咧就係、是、啊養唔到啦，將佢倒落條河，跟住咧條生魚咧就係咁喺裏邊度產卵，仲要係食埋啲原生嘅生物， 冇錯， 令到佢就係成個生態變成一個災難，即係等等咁樣嘅嘢嘅話，唔好以為即係要輕視。 嗱、啊，咁呢個咧可能喺個遊客嘅眼中咧就是。只是一份未食的早餐啦，但是在这个海关它填呢就是未申报的风险产品，风险产品就是说呢是对它们那个地方呢是有严重的影响的可能性。是啦，咁所以就要即係要罰錢囉。佢話我冇同情心㗎，對於呢啲可能危害我哋地方嘅一啲生態環境咁樣。 同意啊， 即係你冇得同佢拗㗎。冇得拗，同埋係咪澳洲喎，你要諗下佢係零零丁丁一個島喺下面㗎喎。 係呀，冇嘢㗎。 你嘅單位㗎喎，佢冇嘢，佢一定要好好地咁樣要去去小心啲即係出入嘅地方或者係出入嘅一啲嘢。 係呀，鞋底都睇下你有冇黐咗一粒種子喺度。 系抵啊！我讲真噶，系啊， 但你讲嘢嚟少少啊， 系突然之间咩？咁我以为咩添？ 唔系啊， 查查 你 个 鞋底啊，就惊你譬如话有啲种子。 你 试过 啊？你有啲咩种子啊？ 系咯，如果你未 试过， 你好少，你好少会咁清楚知道。 系啊，你好似 懒系 好 劲 咁 样， 好似个专家个 expert 咁 样讲。 系咪人 类种子啊？你嗰啲？你好多喎，咁佢俾你入境嘅 ？Next， 多鬼嘢！ 我觉得你两个好讨厌， 系啊， 我哋都系咁 谂， 我哋都系咁谂， 唔讨厌仲成人噶嗱。其实咧，我就试过一次嘅，咁啊就系嗰次入境定出境啊？入境出境啊？出境啊？咁咧我就系朝头早，我就系离开澳洲，咁跟住咧就因为朝头早食早餐嘅时候有一只好靓嘅苹果，我唔舍得，所以我就将佢摆咗落去我自己嗰、那个即将会登机。苹 果 靓 真系好靓， 系啊， 好似画画嗰啲苹果咁。 同埋你唔觉得喺外国嗰度攞个苹果出嚟啊？喺你自己牛仔裤 一定要拆啦， 我觉得一定会有艳遇咯，因为咁我就将佢摆咗落去我嗰个即将会登机嘅一个。背囊度，我唔记得咗啦，已经唔知啦。咁跟住咧就一路咧喺度过紧嘅时候嘅话咧，就有啲狗仔咧， 佢 呢个 又系咁 样 嘅，又系俾狗仔闻。 系啊，跟住你闻闻闻闻闻，跟住咧只狗仔都坐咗我侧边，喺度揈尾哦。 哇！你惊唔惊啊？你嗰时 唔会啦， 佢 觉 得意添， 我 觉 得好 得 意啦，我摸佢啦。咁跟住咧，海关人员话：千祈唔好摸佢，佢喺度工作当中。咁跟住收尾佢就话：唔好意思，我哋想睇下你嗰个背囊有啲咩嘢。咁跟住我就冇问题问题啊，咁样 OK 啊。咁海关人员好靓仔啦，咁我就开咗俾佢睇，佢就话。你知唔知道呢一个苹果你系唔可以带出境嘅？系啊，唔得啦。 因为乜嘢？ 唔知因为乜嘢，总之嘅就系你唔可以啊。咁同埋嘅就系、是，应该系话系咪你唔可以带呢啲咁样嘅生果啊，或者系咩都好啦。跟住咧，佢要我即系没收咗之后充公。 但 系 你 话 我即 场 食咗佢得唔得？ 我唔想咁做。 哦 okay、 我吓点解要即场食咗佢啊？ 因为 唔想嘥咯， 唔想嘥咯。 系啊， 我唔知道啊，佢冇俾我个原因我嘅，佢就话呢个系你 系 唔可以带上机，咁、所以咧就系冇啦，咁啊抌咗佢咯，苹果啫嘛。 系、我试过咧泰国未入去呢一个禁区之前。突然之間咧，即係有人咧買咗幾支，哎呀好靚啊！啲洗頭水咁啊，買幾支洗頭水喎。點知一過嘅時候唔准入，全部倒曬。 點解啊？因為液體啊。 液體，因為驚，入邊有得賣喎。 咁你係即係我可唔可以即刻飲曬佢？ 洗頭水點飲啊？ 即刻洗頭啦！做 咩？即刻洗曬佢。 係過嚟邊個 ？M C 波啲 洗頭，洗頭，洗頭。 係啊， 即係幾肉赤㗎，都買幾百蚊，全部要擠曬落個桶度咯。 系啊，佢要喺你面前，你 系 要喺佢面前 消 毁噶， 冇办法。所以大家真系留意多啲。 你哋嘅高档啲啦，我就喺罗湖。 有几高档啊？ 罗湖 过关， 我哋唔好讲呢啲嘢，边度都系一样、 啊、 要留意呢啲。 罗湖嗰阵时过关咧，之前咧好多档卖花嘅，卖咩咧？仲要系卖嗰啲兰花。 但系你点解无端端过关要卖花嘅？ 佢就系话啲人香港人贪平买翻去啊嘛，但系嗰啲花唔带得入香港。 吓咁喺度 买唔得， 系啊，净系兰花唔大得，系、啊。 咁卖花个唔提你嘅咩？佢做生意可 系做生意啫嘛，我点 知 你咪系啊？全部唔大得，所以大家真系记住，千祈唔好贪平。 嗯， 系啊，唔大得就系。 喂，我想问你咧，好多年之前咧，我妈有一次无端端台上有只好大嘅烧鹅，我喂咁正嘅今日， 深圳 系啊，深圳攞落嚟噶， 系啊， 烧鹅嗰啲即系食物又反而大得。 系啊，系啊，系啊。 其实个卫生得唔得 咁 样？ 系咯，咁你自己 系啦，你自己谂啦，唔讲啦。 系啊，无谓讲啦，下山一匹一千字啦。系咪啊？ 当时我食得好开心喎，大家再睇翻就喂，咁即系旅途跋涉吓，咁啊嚟嚟去去咁样啲熟嘅嘢，中间有冇经过冚住嘅咧？又唔知喎。 系啊，有啲人嗰啲鸡咧，落一落去咁就当系熟咗，又带翻翻嚟噶啦。 嗯， 系啊，即系咩古灵精怪嚟嘅？系啦。 其实呢一样嘢嘅话，大家都好似有睇过呢一个类似好似 A P I 咁嘅话，嘉燕姐拍噶嘛，就话即系唔可以带啲咩生猪肉啊，定唔知佢又带啲咩过境 啊 嘛，跟住又有个僆仔嘅就系扮到只猪仔咁啊，佢就呢个就得咁啊，大家仲记唔记得啊？ 唔记得咯。 其实几时我都觉得应该系要小心啲， 系小心 过关嗰啲唔好讲啦。但系我见过咧喺街上边咧有啲叔叔啊踩单车。定系电单车我唔记得，总之后面咧摆一只烧猪喺度，轻轻喺度冚住嘅啫。 单车 系啊， 好甜蜜蜜咁啊嘛， 系 黎明啊嘛， 就 躺东道 就 趴 只 烧猪。 咁嗰啲烧猪其实即系如果今日疫情咁样，你睇翻都有危险嘅，系咪先？佢完全封晒喺马路度咁样踩嚟踩去，拎到去就斩，佢唔会再洗嘅，因为已经烧咗，唔可以再洗嘅。 不过你唔发觉一样嘢嘅就系我哋中国人讲得好嘅就系眼不见为干净啦。 细 菌 食细 菌。其实若果你要食呢一啲嘢，基本上你都知道系点样搞出嚟噶啦。 系咪啊？ 系咁噶啦。 甚至乎有时你会见过就系咪生晒一啲嘢，佢都系喺呢啲地方，唔系即系其实你讲佢生晒有某啲嘅，其实每一日都系咁噶啦，好可能佢就 系 喺呢啲地方铺晒喺地下， 虾米啊、冬菇啊嗰啲咁啊嘛。 系啊，咁你嗰啲 屎啊， 咁你可唔可以就系阻止到嘅？就系好可能你讲紧嗰啲乌蝇啊，佢一定会嬲啦， 实嬲啦，唔嬲嘅话你 咸鱼嗰啲 唔嬲你 都 唔好 买 啦。 但我细个真系会生食啲虾米，佢都好好食噶。 我都试过啦， 咪咯，细细粒，系啦。如果我冇食虾米嘅话，我应该有你咁高。 如果你冇食虾米， 唔通我食嗰啲错底虾米， 所以块面越嚟越长，因为佢有呢个 哎呀 长面菌。好啦，早晨，听紧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范人》啊，星期三有呢首歌曲，翻嚟我哋有网上情嘅经典重现。 I feel that nothing I want 网上情知，经典重现，猫王皮礼士尼。猫王皮礼士尼英文 Elvis Aaron Presley， 1935年1月8号出生，1977年8月16号离开你的世界。他是一位美国摇滚乐歌手、音乐家、电影演员，被视为20世纪中最重要的文化标志人物。他的声音带着柔情，带着魅力，带着一种男性的磁力，包括有这首 Are You Lonesome Tonight? Are you lonesome tonight? Do you miss me tonight? Are you sorry we drifted apart? Does your memory stray to a bright summer day?When I kissed you and called you sweetheart Do the chairs in your parlor seem empty and bare Do you gaze at your doorstep and picture me there Is your heartFilled with pain Shall I come back again Tell me dear Are you lonesome tonight 猫王皮礼士尼被认为摇滚乐历史上影响力最大的歌手，有摇滚乐之王的声誉。从1969年至1977年总共举行过1100场演唱会，演出过31部电影。乐团 Beatles 的成员 John Lennon 曾经讲过，猫王虽死但摇滚不灭，猫王万岁。 Act 1 was where we met I loved you at first glance You read your lines so cleverly And never missed a cue Then came Act 2 You seemed to change You acted strange And why I've never knownHoney, you lied when you said you loved me, and I had no cause to doubt you. But I'd rather go on hearing your lies than to go on living without you. 除了他俊朗的样子和他唱歌那种很有磁性的魅力之外，他的台风都是令人非常之记得的。有一句说话叫做震过猫王，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说话，但是形容他唱歌的时候那种全身摇晃的，真的学都学不到。 Maybe I didn't treat you quite as good as I should have. Maybe I didn't love you quite as often as I could have. Little things I should have said and done, I just never took the time. You were always on 虽然离世多年，相信他的歌迷对他仍然是紧紧地将他的样子、声音摆在心里面，很难忘记的。 All those lonely, lonely times. Always on my mind, Elvis Presley. And I guess I never told you I'm so happy that you're mine If I made you feel second bestGirl, I'm so sorry I was blind. You were always on my mind. You were always on my mind. Tell me that your sweet love hasn't died.Satisfied I just never took the time. You were always on my mind. You were always on my mind. You were always on my mind. 小朋友开咪，同你讲心声。 如果我俾你设计一个书包，令到你咧就哇唔使攞啲嘢咁重啊！ 我宁愿有个缩细电筒。咁但系咧，佢缩细咗啲书之后咧，你攞翻出嚟咁细本啲字点睇啊？ 再加多个放大电筒放大。 丰收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 逢星期三丰收快活人时段内播出。 香港电台第二台，联合国儿童基金香港委员会联合制作。 海南12宗，甘肃10宗，内蒙古8宗，新增的251宗本土无症状感染个案，广西74宗，河南56宗，甘肃37宗。内地至今累计超过229,000宗确诊病例，5226名患者不治，超过223,000人康复出院。南韩累计新冠确诊个案突破20,000宗，过去一日新增119,922宗确诊个案，再多26名患者离世，累计超过20,050,000人染疫。25,100多人死亡，现有重症患者284人，较前一日增加2人。韩联社报道，单日新增病例较前一日增加8,100多宗，在疫情反弹之后，首次逼近120,000宗，是今年4月15日以来单日最高。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稍后骤雨较为频密，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2-3日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骤雨减少。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723点，升33点，总成交金额46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189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23点，升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99.8升4.8，恒生中国企业68.62升3.2，阿里巴巴90元升2.95，美团176.2冇升跌，吉利汽车17.98升9.8，盈富基金20.24升4仙，友邦保险75.1升5仙。協音科技2.98跌1.7，快手79.35升2.85。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5，英鎊9.559，瑞士法郎8.211，澳元5.436，加元6.103，新西蘭元4.901，歐元7.994。每百日元對港元5.897，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025。日经平均指数报27,740点，升146点。港金报16,450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6.7美元，卖出1,76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喺新界方面，青山公路嘅屏山段去屯门方向，近住屏山花园一段比较挤塞。喺封路方面，漆咸道南因为爆水管，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快线咧，而家需要封闭嘅，一带车多。另外，土瓜湾嘅上乡道都有水管急收，上乡道去土瓜湾道方向，近住长宁街嘅第三四线都系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角咀樱桃街小隧道去卸货区，同埋青屿干线迪士尼方向机场。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系马小强。我觉得最风骚就系星期五，我唱完歌仔之后，冇人嘘我啦。同埋寫完故事之後錄出嚟，大家都覺得正。 FM 九十四點八至九十六點九，香港電台第二台， 星期一至五，朝早十點到一點。 梁繼章、 李麗蕊、 馬小強， 風騷快活人。 香港電台第二台，有音樂，有快樂。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争分夺秒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打咗疫苗就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减少医护人员的沉重压力。 我们一起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老板，对不住啊。 道歉是不够的，赴京请罪啦你。 赴京？哪个京啊？东京定北京啊？ 是荆棘的荆啊。 想知道廉颇论相如、穿越时空、赴京请罪的故事， 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今个星期三就有圣方济各英文小学演出廉颇论相如奇遇记。 大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开咪同你讲心声， 风骚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合国儿童基金香港委员会联合制作，风骚小小剧场。 书包是学童翻学必不可少的物品，书包重量过重可能会影响孩童脊骨健康。小朋友知不知道孭书包的正确姿态呢？他们又应该怎样减轻书包的重量呢？ 小芳同学，你是不是准备出发去旅行呢？ 不是啊。那 为什么你拖着这么大个行李箱的？ 啊，你搞错了，这个是我的新书包来的。 哦，你就好啦，个行李箱有辘，应该比我孭住嘅呢个书包更加轻松。 系咯，不如我帮你放低个背囊先啦。 哇，点解会咁重噶？ 呢个系妈咪买俾我嘅新书包嚟嘅。话升班之后会有好多书同埋功课。 喂，同学仔，倾紧乜嘢咁开心啊？ 周华姐姐，我哋倾紧阿晴个新书包，比之前重咗好多啊！我九月升四年班，不过我个书包嘅重量都跟住我一齐上升。 哇，边个书包系你噶？ 就系呢个书包，你试下孭起佢啊！ 哇，真系好重啊！你摆咗啲乜嘢喺书包里面呢？你哋呢一个年纪系发育同埋增高嘅时期，如果你哋日日翻学都孭住个超重嘅书包，会影响发育同埋长高噶。 咁点算啊？我好想好似爸爸咁高噶。 咁大家就要注意啦。根据教育局嘅减轻学童书包重量指引咧，建议学童嘅书包重量最理想嘅系唔好超过学童体重嘅一成噶。 真系喎，如果你依家体重大约55磅，体重嘅一成即系大约5.5磅，咁个书包好明显超重啦。 系啊，如果书包超重咧，有机会会引起脊椎侧弯、驼背，影响心肺功能等等嘅健康问题噶。 原来书包过重嘅后果咁严重噶。 系啊，如果爹哋妈咪买新书包俾你咧，都一定要提醒。佢哋拣啲物料比较轻身嘅，间隔较多，而且分布喺书包唔同嘅位置嘅设计啦。 我知啊，咁样可以有效分担重量。其实而家啲书包款式多数系有两条带俾我哋孭住嘅，好似我嗰个咁就系啦。 另外就是有碌的，方便同学拖住个书包行。咁我嘅书包揀得啱唔啱啊？ 小芳，你呢一个有碌嘅书包呢，拖行嘅时候呢都要记得注意姿势要正確喎。如果唔系呢，有机会会拉伤上半身嘅肌肉㗎。 是咩？我都要注意自己拖书包嘅姿势正唔正確先得。 为咗避免个书包过重，其实呢你哋应该要習慣每日都執书包。即是只是带当日需要用的课本、练习簿和文具回学校。 Sarah 姐姐，妈咪说想训练我的自理能力，所以她要我今年开始自己执书包。 那就啱了。 阿晴，你的书包原来装得了4个乒乓球拍的。 还有乒乓波的台的门和乒乓波。 那不如快点拿出来吧，我们一起打乒乓波咯。 好耶。 让小孩发声 ，Shall we talk？ 我最中意嘅博物馆系大英博物馆，因为佢有好多埃及嘅文物。我好中意嘅埃及文物，所以我好想去睇埃及最精致嘅文物——黄金链锯。因为我细个嘅时候冇去过，所以大家咗嘅时候好想去睇下嗰啲文物嘅真正嘅样，而且。埃及的文物也都有很多象形文字，我想看看真正的象形文字是怎样的，也都想亲身体验一下那些文物的有趣地方。 大家好，我是联合国儿童基金香港委员会委员高永文医生。各同学能够培养历史和文化的兴趣实在非常之难得，我也都非常欣赏你能够小时候就定立自己的目标，在旅行中呢也都没有忘记为自己的目标努力装备自己。联合国提倡17个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当中，第四项呢其实就是为儿童提供优质的教育，而在提供优质教育的过程里面呢，一个合适而且多元的学习环境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儿童学习的方法也都有很多种，在课堂环境中用功学习当然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法，但除此之外，近年呢我们也推广活动教学、体验式的教学等不同的方法，通过外出考察、体验等等不同环境学习知识，并且实践所学。所以你去到博物馆欣赏文物，了解文物背后的历史，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方法。这段期间大家都应该有一段日子是没有出过门， 冇办法感受唔同地方嘅风土人情。不过我鼓励你可以喺本地亦都寻找唔同嘅安排去代替，例如香港都有唔同嘅历史展览或者博物馆，例如香港嘅新嘅故宫博物馆等等，系可以让你了解唔同地方嘅历史。你亦都可以利用唔同嘅科技，例如虚拟嘅实景，睇睇埃及文化嘅奥妙之处等等，继续为自己嘅目标进发。 风骚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诚邀你嘅参与，请回答问题，并将录音电邮到 radio2@rthk.hk。你嘅声音有机会喺《风骚快活人》节目时段内播出噶。 运动员总系向住目标奋勇前进，而一个残疾运动员所遇上嘅困难更加难以想象。我哋请嚟一班成功嘅残疾运动员，同埋喺佢哋背后支持佢哋嘅家人、朋友、教练，嚟同大家一齐倾下没有不可能的背后。 电视节目《没有不可能的背后》，方健儿主持，今日下午6:30，港台电视31。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9日或之前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 www.eac.hk 下载，或者到选举事务处及各区民政事务处民政咨询中心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大世界， 小 DJ 同你同言讲出大道理。 有首歌咧系咁唱嘅，系小马小二郎背着那书包上学堂。咁其实翻学咧，除咗咧要换好校服之外嘅咧，一定要带嘅就系你个书包啦。嗱，我见到咧有个同学仔咧，嗰位书包真系乜嘢款式都有嘅，但系最重要嘅仲系唔可以孭太重嘅书包，影响到咧就系同学仔嘅健康同埋你哋嘅发展噃。咁我哋咧成日都听到话咧，香港嘅同学仔咧唔单止系功课特别。多书包都特别重嘅，今日咧就请嚟有两位嘅同学仔倾下偈，了解一下佢哋嘅情况，同埋呢一个书包过重嘅问题，等大家一齐谂下偈仔先。Hello， 两位同学仔，请你介绍下自己先啦，一男一女，不如咧女仔介绍自己先好嘛？你叫咩名字啊？ 我叫谢婉晴。 谢婉晴，今年几多岁？同埋读几多年班啊？ 今年9岁，5年班。 准备升5年班，即系而家读4年班，系咪咧？欢迎你。好啦，男仔咯。你叫咩名字？ 我叫陆家宏，我今年9岁，我读4年班，9月1日升5年班。 叻啊！两个都系4年班，就嚟会升5年班噶啦。咁今日咧，欢迎你哋两位同我哋倾下咧，就是、书包过重嘅问题嘅。可唔可以先同我哋介绍一下你嘅书包？你嘅书包系点嘅样噶？同埋嘅就系乜嘢类型嘅书包嚟噶？ 就系冇碌嘅，唔似夹嘅，有两条带孭住嘅，就系、是、一个普普通通嘅书包。 咩颜色嘅？系咪自己买嘅？ 妈咪帮我买嘅，系蓝色嘅。 咁你中唔中意你嘅书包？ 书包有5层。 哇，咁多层，我哋摆咩啊？ 第一层啊，口罩啊，嚟同防疫用品啊，文具啊，笔记簿啊，书啊咁样咯。 哦，好啦，又问下婉晴咯，婉晴你嘅书包会唔会好女仔嘅咧？咩颜色同埋系点嘅样噶？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 我个书包都系有两条带嘅，冇笠嘅，正正常常普通嘅一个书包啦。佢嘅颜色咧系紫色嘅，有好多粉红色嘅花花，仲有只雕喺最细嗰格，有3格。 哇，讲得好清晰啊，同埋好了解你自己嘅书包啊！我想问下，里面通常会装啲咩嘅咧？会唔会额外除咗书之外嘅话，会摆好多文具啊，或者有好多啲嘢咁样噶？ 我会摆啲纸啊、颜色笔嗰啲喺糖上面画画。 啊！会唔会因为咁样，所以会令到你的书包特别重呢？ 这个是有可能的。 有没有磅过自己的书包有几重啊？两个 磅过一次咯，现在不记得了。 嗯哼， 咁啊，嘉宏咧有冇磅过书包有几重啊？会唔会觉得个书包都系过重噶？都好重。 过一次，不过咧就唔记得咗咯，都唔会好重啊。 咁其实有冇发觉咧？你个书包咧，随住你自己咧越嚟越升班啦，譬如可能你而家四年班就会升五年班啦。咁之前嘅话咧，个书包系冇咁重噶，有冇留意过呢个问题啊？ 越升班咧，个书包就越轻咯。 咁你哋有冇留意过？成日都喺度讲紧嘅就话，学童咧都要留意住嘅就系书包嗰个重量啦，同埋自己嘅重量都有个比例嘅。如果个书包太重嘅话，会对自己嘅发育啊或者系个健康会有啲影响嘅。你哋知唔知道有啲咩影响噶？ 驼背咯、啊，你会好辛苦咯、啊，你可能咧压住你咧，你咧收唔到咁高咯、 啊。嗯。嘉宏就有呢个留意同埋有呢一个嘅观察啦。咁婉晴咧，你知唔知道噶？ 我都知噶。 唔单止系咁样，其实有时话孭书包个正确嘅姿势其实都好紧要噶。有时咧，如果你哋个书包太重，你哋会点做啊？ 执啲冇用嘅嘢出 嚟。诶，咁叻仔啊！但系其实有时个书包太重，会唔会发觉自己个姿势都会就住个书包会系咁啊，哇向前咁样会箍住个身噶，唞气会唔会好辛苦噶？ 系啊，咁如果咧个书包太重咧，个身体咧就会改变，即系咧几多度咁样，你会一直弯落去，越嚟越重咁样。 系啊，你讲得好啱啊！除咗会令到你咧就系嗰啲嘅脊椎可能会侧弯啦，又或者咧甚至乎你个讲嘅就系驼背啦，有时你成日都会箍住个身啊，咁样去就住你咁重嘅书包咧，你唞气都会有问题噶，知唔知啊？惊唔惊啊？ 惊， 系咯， 都系啊，即系咧用晒。啲力咧，去孭个书包咧，佢咧呼吸咧就有少少困难。 讲得好好啊，好啦，咁如果系咁讲法嘅话咧，我想问一下咧，嘉宏同埋婉晴啦，有咩办法咧可以减轻你个书包唔使咁重咧？头先你又讲咗啦，就系话啊，执下书包啦，要有用嘅书先带翻屋企啦，又或者带翻学校啦。咁除此之外嘅话，仲有冇谂过其他嘅方法啊？ 我知道，就系个书包咧，除咗入边冇嘢之外，都要尽量拣啲。譬如冇机关嘅书包啊，啲布纤维会细啲嘅书包。 诶，讲得好好、啊、喎，其实都可以揀呢个就物料比较轻啲嘅嗬。咁而家孭上去嘅时候咧，就唔使咁辛苦咯，系咪？诶，会唔会考虑一下嘅就系、是，譬如可能都会用一啲譬如背囊啊，又或者系有碌嘅咁样咧？有冇同学仔攞呢种书包翻学噶？ 即系咧活动日咧就会拎个背囊啦，但系咧普普通通翻学咁样咧就攞个书包。 会唔会觉得其实可能系学校都会有一啲嘅措施，会令到你哋唔使攞咁多书翻去咧？例如话学校有个储物柜，咁你都觉得会唔会一个好嘅方法咧？ 但系咧有储物柜咧，你咧学期尾咧最终咧你都要拎晒啲嘢翻去咧，你咧会加重个重量。 咦，好聪明、啊，即系总之你有一日嘅话，你都系要将所有嘅书要搬翻翻屋企，系咪啊？即系有储物柜都系， 而且个背囊咧冇嘢咧，同个书包冇嘢比起咧，个书包咧系重个背囊咧两三倍。 所以其实你觉得都系冇用嘅，最紧要嘅都系执书包，系咪啊？ 不过我个背囊好细，所以咧，个书包咧就重好多。 好啦，我就想同你哋天马行空咁样谂，如果我俾你设计一个书包，令到你咧就哇唔使攞啲嘢咁重嘅话，你哋有冇办法可以谂到一个书包咧？即系例如会唔会有个书包机械人啊？又或者嗰啲喂吓、好唔好啊？你觉得咁样？ 咁样好，我宁愿有个缩细电筒。 咁但系咧，佢缩细咗啲书之后咧，你攞翻出嚟咁细本啲字点睇啊？ 再加多个放大电筒放大佢， 几好喎、啊！即系啲书全部缩细佢。即系啲书可能系会可能细啲，咁如果系嗰度就摆落个书包嗰度嘅话，就唔使咁重啦，系咪？ 如果设计一个书包，就拣啲柔软嘅质地啦，唔好拣啲太重嘅嘢咯。 你觉得咁样会比较实际啲啊？系咪啊？ 要坚硬啲嘅材料，不过咧就唔好咧太重，轻啲。 好啊，咁其实大家嘅建议都非常之好啊吓，但系天马行空嘅，可能暂时我哋未能够可以实现到，但系咧你哋两位嘅同学仔咧都好清楚知道嘅就系、是、重嘅书包会令到嘅就系小朋友佢哋嘅发育咧会有呢个问题啦。咁所以其实咧都应该就做咗有一啲嘅相应措施，令到自己嘅书包可以减轻呢个重量嘅。记住咯，咁样新学期嘅时候嘅话咧，都要咧好好地咁样要执书包呢、这个习惯系。非常之好噶，好啦，今日要再次多谢晒嘅就系嘉宏同埋婉晴同我哋讲咗嘅就系书包过重嘅问题嘅，唔该晒两位 ，thank you。

北韓外務省發言人回答朝中社提問的時候說，中國已經多次表明堅決反對佩洛西訪台的立場，美國無恥的干涉內政行為和蓄意的政治軍事挑釁是破壞地區和平與安全的罪魁禍首。發言人又說，美國阻礙中國實現發展壯大、完成統一事業的企圖必遭挫敗。特区政府多个政策局和主要官员发文，对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表示坚决反对，并且强烈谴责。行政长官李家超、特区政府发言人、三名司长和保安局深夜至凌晨先后在政府新闻网发声明谴责，不同政策局或者官员亦都随即在社交平台发文，包括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发展局、环境及生态局、医务卫生局、运输及物流局、劳工及福利局、创新科技及工业局、民政及青年事务局、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商务及经济发展局、财经事务及副务局等。其中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在声明之中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他亦都严正敦促美方停止借台湾事务干涉中国内政，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缩短抵港人士检疫日数会配合红黄码推行，黄码只是适用由海外和台湾抵港人士，他们不能够进出会除低口罩的处所，例如食肆以及医院和院舍，现时没有考虑涵盖密切接触者。他強調並沒有放棄與內地通關，又說與內地或者國際通關不存在先後，兩者並非魚與熊掌或者零和遊戲。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雷暴，稍後驟雨較為頻密，吹輕微至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有驟雨，雨勢有時頗大和有雷暴，星期日和星期一驟雨減少。現在氣溫30度，相對濕度 72%。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19,787点，升98点，总成交金额515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99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49点，升2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01.4升6.4，恒生中国企业68.9升6毫，阿里巴巴90.45升3.4，美团177.3升1.1，吉利汽车18元升1元，盈富基金20.3升1毫，友邦保险75.05冇升跌，协鑫科技3元系跌1.5毫，快手80.05升3.5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5，日元133.01，瑞士法郎0.956，加元1.286，人民幣6.753，英鎊對美元1.218，歐元對美元1.018，澳元對美元0.693，新西蘭元對美元0.625。日经平均指数报27,729点，升134点，港金报16,550元，系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7美元，卖出1,767.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先报告隧道啊！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上桥位多车少少。坚拿道天桥过海只系多车冇龙尾嘅。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模糊街，尖沙咀线嘅龙尾就近住温思劳街。港岛路面咧，由于西环吉直街嗰度有电车路轨嘅重铺工程啊，吉直街近住士美飞路交界来往方向嘅快线咧，应该系右边线吓，右边线咧而家都系临时封闭，只系俾电车使用嘅。 吉直街，咁啊近住士美菲路来往方向右线只系俾电车通过。九龙路面方面咧，七咸道南就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理工大学对开嘅快线咧，而家系封咗路噶。而土瓜湾嘅上乡道就因为有紧急嘅维修，上乡道去土瓜湾方向近长宁街嘅第三同埋第四线仍然系有封路措施。安全车速报告有大角咀樱桃街小隧道去卸货区。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青屿干线迪士尼去机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要佩戴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出发二零二二微电影系列改编广播剧《转型》， 常姐为咗想买多一两件首饰，就抛个身出嚟卖抢迎宾啊！ 乜原来你平时嚟艳阳天唔系嚟 hea， 系嚟勾啲熟客买货啊？ 诶，好小事啫，自己搞到嘅咪谂办法去解决佢咯。 嚟紧一集《转型》，母子亲情大考验，香港电台第二台《未连 Hong Kong 李志刚》节目时段内，一同携手出发。 Hello， 我系阿瑞李丽瑞啊。我觉得最丰收嘅时候就系做紧丰收快活人嘅时候咯，而啲听众又听得开心，咁我就系全世界最快活嘅人啦。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梁继章、 李丽睿、 马小强， 丰收快活人。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们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你哋好啊，我是胡峰。怎样做一个快活人，最紧要最紧要最紧要的就是健康。怎样才可以健康呢？我呢的心得就是多些行路，扭下拧下揈下脚揈下手，那就 OK 的了。如果行动不方便的呢，只是呢喐下手那就 OK。可以令到自己健康的，千祈不要懒啊，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丰收快活人。 专家时间，逢礼拜三我哋会有中医时间，中医我哋就有我哋嘅徐 Sir， 徐思豪，徐 Sir， 徐 Sir 你好啊， 你好 啊， 系 啊，好受欢迎啊，徐 Sir， 早晨啊，徐 Sir， 系早晨，早晨， 咦，今日冇冲嘢俾我饮啊，算啦，冇嘢啦， 好啦，嗱，徐 Sir， 咁其实咧由上两个礼拜开始咧，我哋都希望大家可以了解一下自己嘅体质，因为咧了解呢一样嘢嘅话咧系好重要嘅，因应住嘅就系可能系自己嘅一啲嘅表现啊，又或者系啊成因啊咁样，我哋先可以知道点样可以帮自己固本培元。咁我记得嘅就系九个唔同嘅体质咧，我哋上两次都讲咗嘅就系呢个嘅阳虚啦、阴虚啦。咁今日咧，我哋要讲嘅就系另外嘅一种体质咯噃。不如咁啦，要我哋嘅听众们咧都可以咧有机会可以知道，我嘅应该系倾向于边一种咧？咁不如我哋先从我哋嘅身体嘅表现，可以知道咧，咁等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少少嘅测验先，好嘛？ 嗱，咁我哋咧今日又研究一下你有冇一啲现象会发生，譬如话你会唔会容易见攰咧？成日好似 瞓完觉瞓醒咧都好似唔够咁样， 会攰， 成日都好似提唔起劲， 有一分。 又或者咧，你又会唔会成日好似讲嘢唔够气咧，就要唞大气，上气唔接下气呢个现象咧？ 一半一半。 咁啊，有啲人咧就可能会行多两步，行得急啲咧，佢都好似气喘啦。咁呢一啲就係又係一個因素咯， 又一半一半。 嗱，咁你又有冇出現咧？成日都好似心慌慌、心驚咁樣咧？啊，即係好似做咗虧心事， 冇啊， 但又冇嘅噃，點解咧？ 因為我做咗都唔會驚。 佢係佢做咗都唔驚。 係啊，做咗。 好啦，咁有啲人咧就好容易會見頭暈嘅，或者好似有陣時話企下喺個地鐵等下車，咁佢都企一陣都會暈嘅。咁呢一種又有冇發生嘅咧？啊，咁你又要自己留意下多唔多见啦， 唔多。 咁有啲人咧又好容易会有感冒嘅情况嘅，佢借啲椅可能出入冷气啊，上巴士啊，咁样一摄佢就会中招噶啦。 上巴士都摄， 系啊，因为个天气好似而家咁热， 好热， 系嘛？ 而家啲巴士真系 好冻 噶，又唔好得开窗。 咁所以咧，有啲人病咗啦，跟住佢又康复得又比较慢嘅会，又或者咧佢好翻转个头又病过，咁呢一啲咧亦都系其中一种嘅症状。咁啊，仲有啦，会唔会咧就好平时都唔系好中意讲嘢，好即系好沉静。 唔会啦，我哋做呢一行一定冇气虚啦，系咪？ 冇错啦，有时有一啲人咧，佢根本就冇精力，冇即系好似冇咗嗰种元气啊。咁自不然个人咧就好似懒得讲嘢，连想讲嘢嗰种心情都冇。咁就算讲嘢咧，都可能咧好阴声细气，好似冇办法，冇咗一种啊，即系中气不足嗰种现象。咁有啲人好似阿锐咁样讲嘢，可以好强劲噶嘛。 系啊，好大力嘅讲 系啦，有啲人咧就细声啲，好似即系你一定要即侧直起只耳仔先听到佢讲嘢， 同埋仲要问佢嘅，你讲咩啊？你讲咩啊？咁样啊？ 咁同埋咧，有啲人咧就喐下咧都好容易出汗嘅。佢仲要大汗淋漓嘅喎，咁呢一啲头先上述我哋都有咁多个问题，大家听落去嘅时候有冇留意到有几多个问题同你会有关系咧？嗱，当然啦，如果你只喺头先里边嘅内容里边一两个地方系有你份嘅，咁你就要注意啦。但系样样都好似同自己有关系，咁你就好肯定系我哋今日嘅主题里边 系乜嘢主题啊？ 嗱，我哋今日主题就系一个气虚嘅体质， 气虚 嘅体质 系啦。 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倾向于嘅就系呢个气虚体质嘅话咧，咁啊今集嘅话咧就系为你而设啦，系咪？ 冇错啦。 好啦，咁啊气虚嘅体质咧总会有原因噶，咁啊点解会造成咁？同埋其实取长，我头先听你咁样讲嘅话，我觉得都几大件事嘅，因为就算你咁讲嘅就系话入出入一啲冷气嘅地方又容易涉亲啦，即系你容易病啦，病完嘅话又容易再病。 冇错。 咁其实系会唔会系九种嘅体质当中嘅话系会倾向于系唔系咁好？ 其实九种体质都除咗一种叫平和体质咧，就系最好嘅。其余嗰八种咧，都系有啲偏向。咁当然啦，我哋偏向嘅程度，如果好似哇，我头先样样都有份，咁啊真系唔系太好啦。但我样样都有啲，不过就少少嘅啫。咁我哋都可以快啲透过调理去改善。咁所以好似啱啱讲开，点解一个人会有气虚咧？咁好多时候咧，就要睇可能会唔会系抵抗力弱。咁我哋成日都话，抵抗力咧可以透过我哋嘅飲食啦，我哋嘅运动啦，同埋系啦，我哋就唔好多病痛啦。咁如果一个人成日都有病，要去食药睇医生，咁你身体个摩打个功能咧就会减弱。咁我哋中医成日都话咧，有啲病人身体弱，气血虚啦咁样。其实何为之系气虚咧？因为好多人话我咁系咪吸多两口气，咁我就唔虚咯咁样咧？其实个意思就唔系真系呼吸嗰口气，气咧就系身体个机能现象。如果气虚咧，就即系身体机能衰退。咁机能嘅定义就会睇下喺你嘅身体边一个表现为主，通常都会喺个肺。咁中医角度个肺咧，就同我哋人体咩器官相应嘅咧？譬如话我哋嘅鼻哥啦、咽喉啦、皮肤啦，同埋大肠呢、這个都系属于肺系呢个系统。 大肠都系啊， 系啊，大肠都系嗱，好简单一个原理。如果你嘅气唔够，你去厕所嘅时候你要排便咧，你都好似屙唔出冇气。 系、 所以咧好多病人身体气虚，佢话：哎呀，医师， 我在廁所推冧了埲牆，都仲未屙得出。 係啊，唔係係肚谷谷嘅，但係問題係佢嚟佢啲真係出唔到嚟咯。 冇錯，呢個 就 唔夠氣。嗱，譬如話你吸口氣落去嘅時候，你都要個橫膈肌要幫手用力。 冇錯。 咁當你到氣吸入嚟嘅時候咧，嗰個胸腔就會擴大，腹腔就會收細，咁你就可以逼到個大便出。你唔夠氣就根本冇辦法可以做得到呢一種嘅壓力嘅效果。咁所以頭先講啦，同鼻哥、咽喉、皮膚同埋條腸都係有關嘅時候咧，咁我哋要留意到好多人喺香港地咧出現好多叫敏感病症，譬如話鼻敏感啦、氣管敏感、皮膚敏感、腸胃敏感。咁如果去睇中醫嘅時候咧，通常佢都會話你係氣虛。咁但係氣虛係邊一個方向呢？就係肺氣虛，係個肺弱咗，而導致到呢一啲嘅器官嘅功能呢都冇辦法良好維持。咁我哋有陣時候去教書講笑，同啲學生講啦，一個位置虛就係肺虛啦。咁如果全部都出現咧，阿 Sir， 我有氣管問題、鼻哥有問題、腸都有問題，咁我哋話好似變咗一個肺虛咁樣， 傷心的肺虛， 廢人。 咁但係啦，當然啦，就可以調嘅。係啦，因為虛就要補啫，中醫角度虛則就補之。咁但係我哋都要起碼做一啲，即係減少一啲對身體呢個氣虛嘅現象刺激嘅行為先啦。就最起碼嘅，我哋就少啲食生冷嘢啦。 呢個就唔好做嘅嘢。 係啦，呢個就唔好做啦。 不要吃生冷嘢。 冇錯啦。 點解食生冷嘢會同調氣有關啊？ 有關，因為咧，你一食生冷嘢咧，啲凍嘢落到去個消化系統咧，就會減慢咗嗰個消化功能。咁而我哋每一個人都係要靠吸收轉化啲營養去充實我哋嘅氣血。如果你一食生冷嘢嘅時候咧，個腸胃嘅功能就會減弱咗咯。咁到氣咧就會弱噶啦。所以一定咧就唔好食生冷凍。第二咧就唔好即係已經你弱啦，就唔好夜瞓啦，就唔好話成日都係消耗，你要保留翻啲 energy。咁仲有第三啦，而家好多人咧都想鍛鍊翻個身體，想強壯，咁佢咪去運動咯。 係啊， 咁佢運動冇問題嘅，運動啱嘅，但係咧運動過度咧就唔得啦。 哦， 咁但係好多人就理解唔到個度個點樣過度咧。嗱，如果我哋頭先提過有一點咧，有啲人係好容易出汗，汗出得多咧，個氣隨之會弱。即係你今日去同朋友啊，星期日喎，好曬去行完山，翻到屋企咧，好似散咗咁樣。 有喎、 啊。咁原因你就爆汗得太犀利。 哦，咁樣就為之過度啦。 冇錯啦，嗱，如果你係微汗出，你就已經收啦，咁你就唔會咁消耗咯，因為汗為心液，係我哋身體裏邊嘅有用嘅津液。但系你个运动，你谂住利用个运动去提升个身体，但系你个运动就反而将你身体个里边嘅物质燃烧 出嚟， 咁你就根本就空虚咗啦，咁、 哦、 你就提唔到咯，个、人就更加会啦。咁仲有一种咧喺饮食上边嘅人咧，亦都要注意嘅，就尽量避开食辛辣。 辛辣 系啦， 食得食有关咩事咧？ 辛辣你谂下，食得如果越辣嘅话， 飙汗啊， 冇错啦。即係都係出汗，冇錯，汗水越流失，所以夏天呢，如果我係氣虛嘅人，曬得咁緊要，而我又要烈日當空，成日都外出做嘢嘅咧，你翻到屋企真係太陽一落山咧，成個人好似散咗，好攰， 有啊， 提唔起勁， 係啊， 咁呢種就係氣虛嘅現象啦。 哦， 咁所以嗱，我哋咧頭先講減低咗一啲會引發氣虛嘅原理啦，咁、我哋點樣 調理翻咧？ 補翻佢啦嚇，咁一定係要揾啲嘢去充實嘅， 食下佢咧， 冇錯啦。嗱，其實最簡單嘅，有人聽過真係有效嘅，就會建議用靈芝。 靈芝 係啦，靈芝嗱、因為嗱好多中藥，譬如話人參又好，北芪又好，黨參都會補氣嘅。但係點解咁多款唔介紹講靈芝呢？因為靈芝咧，佢係補而不燥，佢係性質平和。亦都唔需要担心话有乜嘢体质嘅人咧食咗会有影响。 咁精噶灵芝， 冇错啊，因为佢系平性喺《本草纲目》里边都系咁讲，佢有益气、有强心、有通脉、强壮个人体质。所以咧冇病嘅人食咧又可以加强身体功能，有病嘅咧就快啲帮你恢复强壮。咁但係靈芝最唔好嘅一個地方係咩呢？ 苦 係啦，佢味道啊，你真係有經驗。 唔係因為你最近叫我食啊嘛，我真係有食啊，好、 okay. 乖啊。 好啦， 咁你買30蚊啊？ 好苦。 所以咧，我哋 溝到佢好淡。 冇錯啦，我哋要調一調嗰個口味。可能你買咗一兩嘅翻嚟落兩三片，咁啊加啲咩咧？就加啲棗落去啦。譬如話，你可以加啲黑棗或者加啲紅棗，咁就係咁樣焗水飲。咁呢個咧就可以有益氣強壯功能。咁呢一款亦都係茶水啦。咁但係當然啦，我哋會遇到有啲人咧，佢都係唔係好中意呢陣味。咁我哋都要變下嘅。咁啊，例如第二樣嘢咧，我哋可以煲下啲米水飲。嗱，好似好多時候有啲產婦生完咧，佢哋都會煲啲炒米茶。咁啊，呢個又係有一個叫健脾益氣嘅功效。咁如果一個人虛嘅時候，我用最温和而屋企有嘅，咁我就攞啲米啊喺個廚房度滗一杯米，跟住喺個鍋度咧就略炒啫。一聞到有香。嘅米嘅香味，咁我哋就要熄火啦，就唔好话炒到佢又黄啊又焦，咁就好容易咧就会上火，因为调理唔会一日嘅，你如果炒香咗啲嘢，日日都饮啲咁热气咧，就会慢慢又会变咗体质噶啦，所以咧就系用炒米水、炒米茶，咁样咧就可以帮助我哋补翻个脾气。提升嘅身體。 徐 Sir， 炒完啲米之後嘅話，我要點啊？要揾你焗水飲。 係啦，就咁滗一羹落個水杯，加滾水焗就可以啦。咁有啲人就中意滾兩下咯。呢啲都係一個方法。 咁日本嗰啲原米茶又點睇 咧？係啊，我正想問。 嗱，佢都一樣可以有和胃暖胃。咁如果你話係啦，即係如果你話對於平時消化得唔係咁好，唔太開胃嘅，佢有暖胃功能，即係等到你個吸收能力咧會有所提升。咁但係如果你話啦，好似啱啱講氣虛嘅人飲下原米茶。都會有幫助，因為佢飲咗佢都覺得好似個人咧實在一 順啲咁， 冇錯啦。嗱咁啊，仲有一個材料，亦都係成日都會喺家庭用嘅咧，我哋就會用五指毛桃去煲湯。 哦， 五指毛桃咧，佢係好香嘅，有啲椰子幽香氣味。咁如果我煲湯嘅時候，我咧就用五指毛桃，我就用二兩，跟住咧就落啲淮山，落去四五片。跟住又放幾粒蜜枣，煲下粟米、豬展，就係咁簡單啫。 好飲喎呢個湯， 好甜噶。咁佢 五指毛桃就係喺菜檔度會有得買嘅。 嗱，我會建議買咧就係藥材鋪嗰啲咯嚇，菜檔都可以嘅。不過咧就藥材鋪嗰啲咧，我哋知道佢係喺國內嘅一啲藥農去種，咁而佢嗰個種植嘅環境相對就會比較安心啲，係啦。但如果你話野生嘅去採咧，當然如果係靚嘅就好啦。但我哋有陣時好多都驚住會有污染，唔知係咪值得？冇錯啦。咁所以咧，我哋安全啲建議就。藥材鋪，但如果你話相熟菜檔，佢都係知道佢採嘅環境都係好嘅，冇問題嘅。咁、 okay. 五指毛桃啦，咁啊頭先講淮山呢啲都係健脾開胃。原來咧健脾開胃嘅嘢咧就可以補氣。 記住先。 健脾開胃。 冇錯啦，所以咧，因為我哋要充實嗰度肺氣，個人要旺，咁你自當然咧頭先講過嗰啲。鼻敏感啦、氣管敏感啦、皮膚敏感、腸胃敏感咧，都會一齊改善嘅。 太好啦， 係啦， 好。咁今日我哋都俾咗一個嘅茶水啦，我哋有一個嘅湯水啦，咁亦都可以咧就係話有一個靈芝啦， 冇錯， 可以咧就係令到大家，如果你係有呢一個嘅就係氣虛體質嘅朋友，甚至乎嘅就係覺得想補下啲氣嘅，都可以就試下 嘅。 好啦，咁啊要多謝曬啊，徐 Sir 同我哋講咗嘅就係氣虛體質嘅朋友，下一站咧我哋同大家要講嘅就係另外嘅。有啲體質噶咯喎，咁啊，下個禮拜約見大家，再見啦，唔該曬， 拜 拜。心中只有自遗憾。Yeah! 红星， 九曲新词，全新演绎，同你风骚唱不完。 学古文不敢分，求学问要缘分。 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星期五，风骚唱不完。 识咪掌我最乱， 应承大家，我就算我几红，我都唔会离开呢个节目，好唔好？ CIBS 人人广播有 奖游戏 第二 击，乜家伙啊！有奖游戏之前咪玩咗咯， 今次系第二击啊！听节目， 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 玩游戏， 去 CIBS 网站玩有奖游戏， 用创意回答同今季 CIBS 节目相关嘅问题， 每日拣选答案最具创意嘅三位参加者， 可以获得200蚊电子购物券， 即上 CIBS.RTHK.HK 了解更多啦！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有奖。 好啦，翻嚟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啊！头先今日咧听咗阿中医哥哥啦，吓徐 Sir 讲咗啦，咁啊大家记得留意自己身体健康。 嗯，冇错。咁希望咧亦都可以留意咧自己嘅体质啦，咁啊食一啲咧就系适当嘅嘢，令到大家身体健康。 嗯，系咪即系话人哋食未必啱自己食，都要问清楚先。 系啊，所以咪就系话咧，由其实我有几个礼拜开始嘅话，已经喺度讲紧嘅，就系话咧自己嘅体质系属于啲咩嘢咧，会介绍一啲相关嘅汤水嘅。 好啦，12点翻嚟咧，我新闻报告之后就会有客家婆来了，千祈唔好离开啦。 南韩累计新冠确诊个案突破2000万宗，过去一日新增119922宗确诊个案，再多26名患者离世，累计超过2005万人染疫，25100多人死亡。现有重症患者284人，较前一日增加2人。韩联社报道，单日新增病例较前一日增加8100多宗。在疫情反彈之後，首次逼近120000宗，是今年4月15日以來單日最高。天氣方面，一度廣闊低壓槽正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和雷暴，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雷暴，稍後驟雨較為頻密，吹輕微至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有驟雨，雨勢有時頗大和有雷暴，星期日和星期一驟雨減少，短暫時間有陽光。現在氣溫29度，相對濕度7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813点，升124点，总成交金额542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99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49点，升29点。部分活躍港股嘅造價，騰訊控股302.6升7.6，恒生中國企業69蚊升7毫，阿里巴巴90.5升3.45，美團177.5升1.3，吉利汽車18蚊升1蚊，盈富基金20.34係升1.4，友邦保險75.25升2毫，協鑫科技3.08跌7仙，快手80.2升3.7。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5，英磅9.568，瑞士法郎8.222，澳元5.446，加元6.106，新西蘭元4.915，歐元8.0022。每百日元對港元5.921，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01。日經平均指數報27721点，升126点，港金報16550蚊，係跌3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68.31美元，賣出1768.82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現在由阿 Rain 同大家報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先報告隧道的情況。现时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近住温思劳街，尖沙咀线的龙尾在佛光街桥底。

眼我检验咧，楼梯支架咧降压就冻死咧，都系牙效中意食嘅。今日同大家要讲嘅呢一样嘢，我系好中意食嘅。 生果 诶，银呢一街， 梗系啦。 最中意食嘅都系省果。 哦，省果味啊，中意，超中意。 我在香港买省果好贵，哦。 但系 又 要咁讲，香港啲生果都几齐备喎，即系每一地方都有。 一年四季，你话要食嘅都有。 即系你愿意俾钱就食到嘅。 冇错。 你讲紧乜嘢？红橙黄绿青蓝紫。 咩颜色嘅生果？ 嗰啲系彩虹啊！彩虹你买啊？ 色嘅生果都有啊，笨蛋。 出嚟，同我出去。 我第一次喺课堂听到老师俾人闹笨蛋， 几开心。呢个出嚟，呢个出去不知所为。 系啊，佢出嚟啊，佢应该闹 我。你 闹 我都已经衰格啦，你仲要觉得 佢笑得咁大声？ 你同我行出去。 佢笑到离凳。 我哋屋企岂有此理？系啊， 不知所为。 唔系啊，我笑咧系因为咧呢个学生咧话极都系咁啊。 你讲乜嘢啊？你要最衰格我。 笨蛋点讲啊？笨蛋点讲？ 我唔会教你讲埋啲咁嘅衰嘢。 我估潘丹。 我哋有試啊，笨蛋， 係啦，一陣間一陣間你只叫笨蛋啊嚇，好係啊，好啦，咁既然兩個今日咁巴閉啦， 唔係啊，佢話啫嘛，我都冇話你係笨蛋。 你开心喎， 系啊，开心到离地。 好啦，各位朋友，你哋听紧呢个节目有冇人笑？如果有人笑咧，即系话我唔系唯一一个咯，系咪？ 但系唔需要弹起咯。 系一个弹，你转一个圈啊！ 唔需要笑到弹起，仲要转一个圈。 我真系睇有钱 啲，好似啲狗仔咁样， 系生理反应嚟噶嘛？系咪先？ 哦，系咩？ 哦，即系你头先啱啱有生理反应。 冇问题，我希望你长期弹起。 好啊， 唔好抌落嚟啊 ！OK， 好，系啦，咁啊，其实讲紧我哋话咧。夏日水果汁多多， 我谂起 长期弹起就开心啦。你都系，你啲头发长期弹起好嘛？ 我谂起 收唔到落嚟 ，OK？ 好啊 ，OK 冇嘢啦，我收手。 佢够笑啦， 冇问题，冇问题。 佢又讲又笑， 佢都有上堂嘅日子嘅，佢都有做老师嘅时间嘅。你小心啲，我会双倍奉还啊！ 唔好记仇啦，老师。 好难啊！你话原人叫人唔好记仇，系啊，我就叫你唔好搞我啦，系咪先？好啦，夏日水果汁多多咧，喂，有一样嘢我最近真系想同大家分享嘅，我最中意嘅就系食西瓜， 哇，超好味！ 我竟然咧就发现咗有一个非常之好饮嘅饮品，系需要用西瓜嘅。系想问下大家价咧，我哋咧用诶市价咧，有时叫买日后梯嘅市价，可唔可以食到青菜菜汤咧，而都食唔晒嘅？我想讲嘅就 系 有时你买一个大西瓜，其实你 系 需要两三日里面你就要 一个人咧，真系食得好辛苦，一个大西瓜。 所以咧，你有冇谂过就嘅？有时你会发觉，咦，佢就嚟烂咯，我一定要快啲食晒佢啦。 啲皮一淋就唔好啦。 系啦，要解决佢噶嘛。咁所以咧，我就有一个方法咧，我就发觉非常非常非常之好味嘅。试完嘅就系咧，我就呢一排啦，睇呢一个韩国嘅一啲节目啦。佢只需要嘅就系用西瓜，跟住咧你就买一支汽水，嗰支汽水嘅就系叫做雪蜜。 嗯，知道。 知唔知啊？系啦，咁样你就会将佢咧就系。将嗰啲西瓜，将佢切肉，切咗肉之后嘅咧，摆落个杯度。你中意嘅你可以摆啲冰，你可以嘅亦都唔可以摆。跟住咧就雪到咧， 汽水再抌啲西瓜落去， 西瓜冰咯。 冇错，就将嗰啲西瓜摆落去头先我所讲嘅嗰一只白色嘅汽水嗰度。咁啊，最终我笃笃笃笃笃笃笃笃笃烂佢。咁我即再搞搞搞搞搞搞搞匀佢，跟住你黑啜落去，哇，甜到漏。 试下先， 老师可唔可以带杯翻嚟俾我饮啊？ 唔可以。毒药你有得饮我， 嗱我都笑啦，老师系咪先？你睇我都笑啦。喂，我想问你咧，最近咧，我即系咧，其实咧，有时咧，好多地方有啲叫半个卖嘅，但系咧，可能有啲人就觉得，咦，我都唔知佢切嘅时候干唔干净只手，即系咁啦。如果你担心嘅话，咁梗系一个西瓜完好无缺买翻嚟就会干净啲啦。但 系 因为咧， 我 觉得我 成只买， 有时真系食得好辛苦，即系一个咧食得好慢啊。同埋我想问你咧，西瓜有时买咗翻嚟咧，一劈嘅时候咧，佢自己破开，嗰啲系咪唔好啊？ 唔系啊，点解？ 唔知。就是、因為你一切佢已經咔一聲， 啲皮薄啊嘛， 呢只係咪 好？ 啲皮好 薄 啊， 係 啊， 邊個話俾你聽唔好噶？ 唔知啊， 哦，唔使嘅，冇事，冇啲咁嘅事。 因為以前有聽過一啲叫咩膨脹劑咧，打落去西瓜度，佢自己會破開噶嘛，就唔係呢只啦。你有冇聽過啊？ 冇。 你馬路斯漂流教室，你應該接觸好多呢啲㗎。即係話説有啲農夫 打啲糖水落去啊， 唔係糖水膨脹劑。 打落去边度啊？ 打落边个膨胀？系啊， 西瓜个 pad 度。 哦，即系等佢可以就比较重啲，系嘛？ 你打 针 打 边 度，佢咪打边度咯？你打边度嘅你？ 咁个 pad 膨胀有咩用啫？ 点解要膨胀？ 系啊， 膨胀 其 实 咧，我讲笑啫，唔系真系打个 pad， 就算打喺西瓜度，等佢大啊。 哦， 大 大啲冇用噶， 重 重啲就话啫， 大咪重咯。 但 系 你打膨胀， 你真系冇听过咩？ 我 听过， 我 听过， 真系听过膨胀剂。 啲衰嘢你识噶啦，系咪啊？咁你讲嚟听下，你应该都打唔少啊膨胀剂。 佢嗰啲叫自尊心膨胀剂，自尊心膨胀剂 系啊，系咪啊？ 佢个 ego 膨胀系啊， 老师啊， 你打唔少啦， 老师啊， 你饮少啲啦，你啲膨胀剂系嘛？ 去边度办退学啊？ 系咪啊？你成日都讲话你退学，我次次翻嚟嘅时候，我都睇下呢个几时你唔翻咯？ 男厕第三格， 次次你都话。 我想问下网上有冇得搞？ 我帮你搞，我而家即刻帮你搞好嘛？你而家即刻离开。 网上退游， 我哋讲话即系夏日水果汁多多，真系谂起都开心。 点解你笑得咁咸湿嘅？ 唔系夏日水果汁多 咁有乜问题啊？ 开心咯， 咁但 系啊，笑得开心咯， 系冇错。咁夏日水果汁多多，客家点讲啊？ 系人人饮过笑呵呵。 咩呢个？ 系啦，虾热水果汁多多， 虾热水果汁多多， 烧河河。我今日就叫烧河河吓，我叫烧河河。 好啦，首先我哋要学嘅 泰国大咩？ 唔要啦。 哦， 系啊，你叫笨蛋啊？你知唔知啊？今日 好 系啊，记住啊，笨蛋。 客家话点讲？ 潘滩， 潘滩，潘滩。 饮咗烧河河， 烧河河， 汁多多。 系。 点解叫汁多多？ 好，汁多多， 汁多多。好啦，头先我哋教咗大家咧，就系话我自己最近爱上咗嘅一个非常之好饮嘅饮品啦，需要用到嘅系咩话？ 冰 汽水， 唔系 同埋西瓜， 系啦，试驾， 试驾。 其实学过好多次噶啦， 系啦， 佢出现过唔同嘅一啲 category 里面噶啦，希望大家都会记得试驾。好啦，另外仲有嘅就系哇，好贵啊！啲人又话要食咩金枕头啊、 榴莲、 猫山王啊，你中唔中意噶？ 唔中意， 唔中意食啊？话你中唔中意啊？你唔中意嘅， 我未吓未去突破试一啖，但 系 我 完全未食过。 叶茂食过啊 ？N 年前食过。 哦，咁好啦，我下一堂拎只榴莲翻嚟。 好嘢， 一齐跳开。 系啦，咁你就可以弹开，冇人上堂。好啦， 榴 莲， 榴 系啦，榴莲就系榴莲，西瓜就系试驾，试驾榴莲。不过呢排咧，呢两样嘢都系好当。 老师，我想问你咧。你哋頭先都提過金枕頭咧，同普通榴蓮係咪有分別 㗎？即 係個味道係咪好好食㗎？ 佢哋食一係食味，一係食肉咯。如果你講緊金枕頭嘅話咧，就會發覺嘅就係佢哋係大嚿同埋多肉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嗰啲咩貓山王啊，嗰啲咩 D 乜乜啊，咩有啲 number 嗰啲咧，咁其實佢就係食個味道嘅，嗰個回甘個味道，佢就好細嘅啫，同埋少少嘅啫。 有冇汁㗎，老師？ 你話咧？榴莲， 我唔知啊。 榴莲可能话佢好难话佢有汁嘅， 干嘅 系啦。佢又唔系话即系好似我哋食啲 又唔系干到干， 佢唔系干，但系佢唔会话好似西瓜咁，你一破开，哇！啲汁流到周围都系，佢又冇嘅，但系湿嘅咯，咁咯。 知道。 好啦，第三个啦，食完榴莲嘅话，有啲人话食啲咩嘢会比较可以中和到佢咧？有冇听过噶？ 冇听过。 一个果王，一个就系要果 后 啦。咁啊，就系山竹。 山竹。 山竹。 散 系啦，呢个就系散竹。散竹我都好中意食噶，你中唔中意噶？ 唔中意。 整个壳 好难搞啫，我觉得嗬，整到个手又会红晒咁样啦。好啦，榴莲山竹之后嘅话咧，呢一季又系非常之多人会买嚟食嘅。可能有人会未必中意，但系咧，我觉得好当做嘅就系黄皮啦。试下黄皮点讲啊？客教啊？ 黄皮。 黄皮， 黄 系啦，黄皮。咁你中唔中意黄皮噶？ 一般般啦，唔会刻意买。诶，咩跟黄皮嚟？ 我都唔会刻意。 系啦， 我 细 个感觉系酸嘅，就算好甜，我都觉得酸嘅。 黄皮你发觉咧，就除非有人喺屋企度自己有棵黄皮树， 如果唔系， 佢摘得好多，佢一定送俾你噶。 系啊，系啊， 买嚟食我都觉得我好少。 即系都唔会去人哋屋企买抽黄皮。 你会啊？我觉得系啊。皮好似唔系好啱送礼， 系啊， 自封好似好啲 啊呢样嘢。 但系呢一排好多，同埋我见到佢真系几靓。 当做啊， 当做冇错。另外仲有嘅就系而家都好当做嘅就系车厘子啦， 系 啊，查理柱。 哇，查 呢个比较难啲，查理柱。 查理 梨珠，你中唔中意炒梨珠？ 珠中意， 一般般。 炒梨珠啊，有啲嘅真系话金色嗰啲好贵啊。 咩叫一般般啊？即系中唔中意啊？ 即系士多啤梨会好啲。炒梨珠就 唔中意食士多啤梨。系啦，咁呢个就系炒梨珠啦。车厘子之后嘅话咧，仲有呢排又系好多好多好多嘅。 好， 唔系 芒果啊？ 再估 龙眼， 冇错，龙眼， 龙眼， 龙眼又系， 龙眼， 龙眼都好好食，我觉得 好食啊！ 哇，啲甜， 不要要洗啊， 唔 系啲壳好污糟邋遢噶。 我唔洗喎， 唔系直接唔洗啊，佢啊，真系好糟好多泥。 其实睇下你点样食啦， 系啊， 但系你摆落口咬开个壳噶嘛，你 系 咪 啊？ 咁你咪会有啲污糟入咗个口 啊？ 除非你话我唔系嘅，我手搣嘅，咁就冇所谓咯。 哦，好难搵手搣噶， 嗯。 啊、好像話就係誒龍眼同埋荔枝咧，你都要搣咗個定咧， 睇 下 睇有冇蟲。荔枝 有 常見啊，荔枝有蟲係好常見。 既然有龍眼嘅話，我哋又有荔 枝 咯喎。 荔枝， 誒錯，拉住拉住就係仔。 哦， 嚇，而且我拉住就係你係我個 仔， 係啦，唔係拉仔啊，即係拉住就係仔啊，你係我個 仔 啊。 咁拉咁女咧？ 誒拉 拉拉 誒咩哈嘛？ 咩話？ 拉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 我唔识啊，我乱噏啊， 好少咁样讲嘅。好啦，咁我哋讲嘅就系奶过 啊，记得记得 奶过， 记得记得记得 奶过， 奶 得 系啦 ，OK 个果啊嘛， 冇错啦，荔枝嘅就系荔果。好啦，头先你有讲到嘅就系话呢一排当做嘅系乜嘢啊？ 水蜜桃 ，me too， 一个字 me too。 蜜桃啊嘛， 你好似讲紧你自己啊 ，bit 度 ，bit 度即系大肚腩， 系咩 ？bit 度蜜桃， 系啦，冇桃就得噶啦吓， 桃 系啦，或者你讲桃子啦，或者桃仔啦， 桃 桃仔， 诶，哇中喎， 即桃仔，冇错， 桃， 冇错啦。咁我哋有荔枝啦，龙眼啦，有桃啦，跟住仲有嘅就系、是、诶、有啲人就话食得太多，你小心啲，唔好食埋里面啲籽嘅。如果系嘅话咧，就会去唔到洗手间嘅，系冇错，饭沙料。 饭 好难讲啊！饭沙料系啦，咁佢有两种嘅，有一种就系白肉嘅，有一种咧又系红肉嘅。咁但系咧都好好营养啊！如果中意嘅话都可以吃。 头先你话食咗啲籽会点啊？ 食咗啲籽嘅话会去唔到洗手间 啊！ 系啊，冚咗结痂， 结 我哋意思就去唔到洗手间，就系结痂啊！ 我以前食过一味菜咧，甜甜酸酸嘅，用番石榴啊，哇，好好食！ 番石榴煮餸， 煮乜嘢啊？ 我唔记得啦，啲肉嚟嘅，即系类似士多啤梨骨啊咁嗰啲啦，好好食。 我 发 觉就系你喺泰国咧，就系佢会批好晒之后，跟住会整你整诶染啲梅粉嘅，好好味 啊！梅粉 啊， 记得啊，好贵啊，打个黑黐啲粉都冇晒。 冇错，你啲咩粉啊？唔少人讲 ，OK。另外仲有啦，就系、是、碌柚啦。 嗯， 碌柚其实都好味嘅。 碌柚 系啦，点讲啊？ 碌柚、 碌剂，我哋讲系啦，碌剂唔使讲碌柚嘅，碌剂、碌剂就 系 知道系嗰只诶仔啊， 嗯， 即系籽啊，碌仔。 哦， 系啦，好啦，我哋重复一次啦，十个夏日水果汁多多， 时间。 第一是西瓜， 私家， 榴莲， 榴莲， 榴莲， 榴 莲，山竹， 山 竹，黄皮， 黄皮， 车厘子， 茶梨珠， 茶梨珠， 茶梨珠， 龙眼， 龙眼， 荔枝， 荔 果， 荔果冇错，系啦，土。 桃仔， 嗯，番石榴， 番石榴， 同埋碌柚， 碌仔， 一阵间翻嚟， 听见听见， 呀！ 杯子间装满 dog is getting old， 害怕散盏，但系计价装忧郁转好，因你面下都出个笑的 pose， wearing good。我脸下也未够标准，我无法令你回我短信，随便挑一个都比我好，谁高声高直周身发布 ？You only got your eyes on me， no money， no honey， no honey， cause no money。Where we are sparkle. After that, the world is my goal. Default, I tie some more, you hold logo. I'm not a fool, you die, but why do you want to hurt? Perhaps in all my fault, why do you want to hurt? 随便挑一个都比我好，谁高深高直周身发波。You only got your eyes on them. No money, no honey, no honey, cause no money. Hey baby, I am funny, I just wanna make you happy. I thought you'd like my personality, but they say that funny, you ain't worth any money.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 点击拆嘅，点击拆嘅，点击拆嘅， 你叫做咩？ 潘差，潘差。 接多多， 你系潘差嘛？ 潘摊啊！ 哦，潘摊，潘摊， 接多多， 接多多， 潘摊， 接多多， 潘摊， 我都中意。 好啦，嚟啦噃吓， 潘摊， 第一题， 多多， 你唔好收声先啦，好唔好啊？人哋讲紧嘢， 静一静啊！ 老师讲紧嘢，人哋， 你而家你嘈住人哋问问个问题， 你而家咪又嘈住我？ 虽然系，但我嘈，我叫佢唔好出声嘛，因为 系啊，咁但系你叫佢唔好出声，咪出紧声咯。好啦，嚟咯，乜嘢晒干咗之 后变咁？ 唔系当啊，你叫咩啊？ 潘丹，潘丹。 哦，咁佢封佢啦。 系啊， 龙眼。 你都系当啊？ 佢错咗啊！ 接多多啊！ 你又讲接多多咩？ 梗系有啦。 我接多多。 龙眼。 龙眼系啱嘅。第二题，马小强读乜嘢字？ 接多多。 接多多。 黄皮。 错，你读乜嘢字变成挑啊？ 哦，挑制。 爆炸系啱嘅，人哋讨你就话系跳啊嘛。第三，有史以嚟最大杀伤力嘅台 接多多， 接多多。 散族， 散族啱啦。第四题，歇后语啊，咩树撩高 树 松的啊？ 黄皮， 你唔系叫当啊？ 我成日都企唔到啊！你俾我叫当啦。 黄皮， 黄皮， 黄皮系啱嘅。 系啊， 北宋诗人啊， 潘摊啊。 潘摊， 我得， 系啦，嗱，北宋诗人苏轼话日啖乜嘢三摄多多， 濑过， 濑过系啱嘅，巴洛即系咩？ 多多， 多 多，凡石料， 凡石料系啱嘅，辟邪可以用乜嘢嘅叶？当， 呢个镬碌柚 系啱啦，碌 掣， 碌掣，有啲首歌佢就话飘来咩咩之类嘅当， 撩靓， 撩靓系啱嘅， 私家。我讲咗私家，同埋蔡李忠， 竟然系潘摊，今日系赢咗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话，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不顾中方严正交涉，明目张胆到访中国台湾地区，有关行径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恶意侵犯中国主权，再次证明一些美国政客已经沦为中美关系的麻烦制造者，美国已经成为台海和平和地区稳定的最大破坏者。王毅说，美国不要幻想阻挠中国的统一大业，不要幻想破坏中国的发展振兴，不要幻想操弄地缘博弈把戏，不要幻想可以任意颠倒黑白。美方声称中方升级行动，美方声称中方升级局势，但是最基本的事实是美方先在台湾问题上向中方发起挑衅，公然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王毅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定海神针是一个中国原则，中美和平共处的真正护栏是三个联合公报。以美谋独，死路一条，以台制华注定失败。特区政府多个政策局和主要官员发文，对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表示坚决反对并强烈谴责。行政长官李家超、特区政府发言人、三名司长和保安局深夜至凌晨，先后在政府新闻网发声明谴责。 不同政策局或官员亦都随即在社交平台发文，包括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发展局、环境及生态局、医务卫生局、运输及物流局、劳工及福利局、创新科技及工业局、民政及青年发展是民政及青年事务局、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商务及经济发展局、财经事务及副务局等。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缩短抵港人士检疫日数会配合红黄码推行，黄码只是适用由海外和台湾抵港人士，他们不能够进出会除低口罩的处所，例如食肆以及医院和院舍，现时没有考虑涵盖密切接触者。他强调并没有放弃与内地通关，又说与内地或者国际通关不存在先后，两者并非鱼与熊掌或者灵活游戏。另外，卢颂茂说，大约两成半三至十一岁儿童仍然未接种新冠疫苗，近日一名二十二个月大确诊女婴离世，反映新冠病毒并非普通流感。他同時關注八十歲以上非院舍長者接種率低，近日入院比率亦都增加。警方上個月採取行動，以串謀詐騙罪拘捕十八人，指他們涉嫌以虛假資料或文件向多間銀行申請百分百擔保特惠貸款的案件有關，涉案金額達到1.93亿元。警方說，部分犯案人士是利用空殼公司運作和偽造強積金記錄，亦都有人誇大員工數目和薪金等騙取貸款。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稍后骤雨较为频密，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809点，系升120点，总成交金额546.8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199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49点，升2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02.8升7.8，恒生中国企业69.02系升7.2。阿里巴巴90.45升3.4，美团177.6升1.4，吉利汽车18元升1元，盈富基金20.32升1.2，友邦保险75.2升1.5，协鑫科技3.08跌7仙，快手80.1系升3.6。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5，日元132.51，瑞士法郎0.955，加元1.286，人民幣6.751，英磅對美元1.218，歐元對美元1.019，澳元對美元0.693，新西蘭元對美元0.626。日經平均指數報27720点，升125点，港金報16550元，係跌3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69.09美元，賣出1769.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出发2022微电影系列改编广播剧，手表转型，空间魔术师，幸运熊，四个独立故事。四个九十后的奋斗故事，由新时代奋斗者领衔声演，一年四个星期，在香港电台第二台《魅然康康》李志刚节目时段内，一同携手出发。 国剧830呈现，杨洋李一桐领衔主演。 特战荣耀。 特战荣耀中的男星杨洋亲身上阵拍摄剧中多场的动作戏，不少网友都激赞他非常拼搏，绝对是一位优秀演员。其中一场戏爆破的范围非常广阔，令人惊心动魄，好戏连场，切勿错过。 国剧830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畢業旅行開心事， 去旅行的時候盡顯性格。 有些人去旅行就很放鬆的，我就屬於很緊張的類型的。 畢業旅行開心事， 選畢業旅行的伴侶你又會怎麼選呢？ 我本身就選了他先的，我選了個人先的，因為地方我就給他選。 星期六晚8:00第二台 反發時刻 DSE 主持鍾傑良、吳寶成。 今集我哋分别请嚟有恒大毕业嘅陈子婷，同埋浸大毕业嘅叶海迪。 行政长官会喺10月公布施政报告，政府现正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 我同我嘅团队好高兴，能够同市民一齐为香港开新篇。你嘅意见会帮助我哋向前迈进。为市民谋幸福，为香港谋发展。 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Hello， 我是车淑梅啊。何谓快活人？我想就是那些想吃乜嘢即刻可以吃到，想见边个即刻可以见到，想瞓觉即刻可以瞓到。啊，仲有啊，想听边个电台节目即刻记得喺边度可以听得到啊！记住啦，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1:00，风骚快活人咁搞笑，我梗系支持啦！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就可以听得到。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1:00， 风骚快活人。 片段人间，前尘下集。 我是陈露，性格独立又好胜。后生的时候，男朋友突然失踪，我依然不顾一切生了个 BB 下来。不过原来 BB 天生少了一只耳仔，我一样好努力将佢凑大，满以为可以过啲安乐嘅日子，点知又确诊患上乳癌，要将一边切除。 我知道咗妈咪要决定做手术，系一次好痛嘅决定，因为对于佢嚟讲，成世人大半生都冇好日子过，冇嘢属于佢嘅，只有佢自己嘅身体。同埋我呢个仔，佢先就好实在咁拥有。而家要喺佢身上切除属于佢嘅嘢，我心真系觉得好痛啊！ 喂喂，我要入手术室啦，记住等我啊！ 妈咪，你放心啦，一定唔会有事噶。我下个月嘅演出。你答应咗要帮我伴唱，你要记住啊，唔好反悔啊！ 你都放心，我答应得过你嘅，一定做得到啊！ 知道啊！ 喂喂，等我啊！ 妈咪从来冇试过咁样捉实我只手，唔舍得放开，我都冇试过任佢捉住我，佢好似当系小朋友咁样。好无助咁望实我，因为我知道佢得我呢个仔啫。喺呢个世界上，佢最锡我，所有希望都喺我身上。今日我都要无私咁为妈咪奉献。妈咪，妈咪你点啊？醒啦，你见点啊？ 喂喂。 冇事啦， 真系冇事啦，医生话手术好成功啊，你放心啦， 冇事就好啦。 嗯， 只要你喺我身边，其他嘢我冇所谓，我可以咩都唔理。 嗯，可以啊，你可以咩都唔理噶，因为有我照顾你嘛。不过咧，有一样嘢你一定要理噶。 系咩啊？ 唔系就系我咯，你个可爱善解人意嘅超级乖仔，你唔可以唔理噶。 嗯。手术虽然好成功，医好我嘅身体，可惜医唔好我嘅心。我知要医好我嘅心，一定要靠自己。手术之后，我每次冲凉都唔敢望自己嘅身体，因为我觉得自己唔再系一个真正嘅女人。唉，秦露，咁多嘢你都挨过咗，点解反而放唔低呢一副臭皮囊呢？ 妈咪啊，妈咪啊，我对 band 咧下个礼拜演出啦， 系 唱咩歌好咧？嗬 吓，你讲真噶？ 讲真噶， 我编得噶。哎呀，你妈咪咁老，唔好玩啦。 唔系啊，妈咪，我讲真噶。吓，因为我同电视台啲人讲咧，同你一齐唱咧，佢呢个 idea 好好啊。 哦， 妈咪啊， 吓， 我从来都未试过为你认真做一件事，你俾个机会我啦，好唔好啊？ 咁咪要练歌咯吓。 嗯。 哦。 大地静下了，任我躺卧。然而他似白雪不断融掉，留下我。没法一世抱着过，还有一刹笑着过，凭这感觉爱下个，难道我会愉快得多？大地静下了，没法安坐，尤其他趁白雪挡住眉目会被我。轮廓一再震撼我，情绪一再跃动过，时间不会算白过，长夜再冷亦有心火，如何可以不爱他？莫非生命只配有一个他？到了没法相处，再去记他好处，凭回忆制造这稚气的笑话。下什么偏差？用最多的心血换最深的直线，从此再遇上火花，也会擦亮这个伤疤。 后生嘅时候，我好中意去玩。唱 K 跳舞样样皆能，样样皆精。不过自从做咗妈咪，我冇再去玩。今次应承秦慧上台同佢合唱，原因好简单，因为佢系我最锡嘅仔。如果能够帮到佢喺事业上度发展，无论如何，我一定会帮佢。 多谢，多谢妈咪，我哋一齐唱呢只歌。 好。 生命只配有一个他，到了没法相处，再去记他好处，凭回忆制造这稚气的笑。 笑话，如何可以不爱他？命运种下什么偏差？用最多的心愿换最深的即时，从此再遇上火花，也会擦亮这个伤疤。 妈咪妈咪，好消息 啊！好消息啊！好消息啊！ 你咩事咁开心啊？ 上次我哋唱咗嗰只合唱歌之后咧，反应好好啊！ 哦、 公司计划咧话而家要咩捧我哋、啊，妈咪啊，机会嚟啦！我一定会好俾心机，好俾心机做我音乐噶、嗯，你支唔支持我啊？ 喂喂，你要记住，你今日只系有少少嘅成就，仲有啊！呢一啲成绩系属于你成队 band， 唔系净系得你一个噶、嗯。 我知道，啊、不过咧、嗯，我今日嘅成绩唔单止属于队 band 啊，都系属于你噶，妈咪。 Karen， 咁耐冇见，做咩咁好约我出嚟饮茶 ？Lulu 啊，有一个人。好想见你啊！不过我唔知道你想唔想。 嗯，我知道 Peter 啊嘛，佢想见我啊。 你真系犀利 ，Lulu， 好似咩都知咁。 对呢一个人，我已经无怨同恨。你放心，我见到佢，我唔会打佢两巴啊。因为我哋已经再唔系十零廿岁嘅靓妹，系咪？ 系你咧，我就唔担心嘅。但系如果个衰人想见个仔，咁你点啊？ 点解唔俾佢见呢？佢始终都系慧慧个爹哋，佢哋有权见面噶嘛？ 知但系佢对你哋咁衰，完全冇尽过做一个老公、做一个爹哋嘅责任啊！又或者慧慧其实都唔想见佢咧？ 照你咁讲，或者 Peter 当年离开我都有佢嘅苦衷咧？ Lulu， 你真系变晒啦！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我睇得开，系因为我退后一步睇，自然可以睇得更开、更阔咯。 啊 ，Lulu， 我啊 ，Peter， 你老公啊，我咁耐冇见，你 keep 得一样咁好啊！ 一个人冇做亏心事，冇做一啲对人唔住嘅事，自然食得瞓得啊！ 你唔单止兼得好，讲嘢风趣咗啊！ 你反而黑咗吓、啊，瘦过以前点啊？呢几年啲日子点啊？ 唉，梗系唔够你巴闭啦！你有个大歌星嘅仔，你仲同佢上电视合唱，唱到皆知巷闻。哇，系咧，你唔揾埋佢老豆出嚟唱，咁咪仲好，一家三口乐有融融啊！ 唔好意思啊，我个仔系冇爹哋嘅，我就系佢嘅爹哋，亦都系佢嘅妈咪。 话时话，其实佢系咪？ 佢系你个仔，不过佢肯唔肯认你系另外一回事。哎、 好啦好啦，我哋一家可以团聚啦 ，Lulu， 其实我向出边咁耐啊。我一直都挂住你哋噶啦，不过咧嗰排生意好忙啊，所以咧 得啦得啦，你唔需要解释啊，你啲嘢我冇乜兴趣知。 诶、哎，我啲嘢你冇兴趣知唔紧要，不过你个仔啲嘢我有兴趣知多啲、啊。喂，我都有听佢啲歌噶，咁红而家咁巴闭，你应该搵好多钱咯、啊、嗬。 Peter， 你做声乜嗰日？ 你讲咁耐，无非都系想知道。秦慧是不是你的仔啫？吓、啊，你想知佢是不是搵好多钱？如果是的你是不是想认翻佢然后睇有咩着数啊 ？Lulu， 你咁讲嘢噶？我真系关心你哋噶。仲有佢系我个仔，唔应该叫秦慧啊，应该跟我姓啊，秦慧啊嘛。嘿，个位置咁女人，唔够响，唔好听。我搵个师傅帮佢改个劲啲嘅名字。 你放心，我会同我个仔讲。佢肯唔肯见你，我唔知道。 我依家要走先，因为我真系唔想见到你，对多你一分钟，我惊我会呕啊！ 好好好，啊，你拜拜，你行先啦，我饮埋杯咖啡先。 系咁啦。 Lulu，唔好行住啊！ 系咪又冇散纸啊？想问我攞几百蚊袋住啊？ 啊 ，Lulu， 你真系咁鬼聪明，真系抵石。 好，呢度100蚊， 啊， 应该够俾两杯咖啡啊。 100，Peter， 你要记住。我唔再系当年任你呃嘅靓妹，我已经好大年纪噶啦，我所有嘅嘢都系喺你身上度学翻嚟噶。 妈咪啊，咁你想唔想我认翻佢啫？ 喂喂，唔系我想唔想，系佢的而且确系你亲生嘅爸爸，你都有权去知道呢一个事实嘅，其他嘢。你自己决定啦。 妈咪放心啦，我知嘅，我姓秦，单名一个位置唔会改。 喂喂，呢一位陈彼得先生系你亲生爸爸。 陈生点啊？你好。 哇，啊，伟伟啊，伟伟啊，好高大，好靓仔啊！啊，好似啊 ，Lulu， 你睇下佢个饼生得几似我，我哋响街咧，实知啊两父子啊，饼人一样。 陈生啊，唔似啊，你唔好咁开心啦，我得一只耳仔，你有两只耳仔，点会似你啊？ 吓，点解会咁噶？点解你唔同我讲？ 点同你讲啊？我阿妈我四个几月嘅时候照超声波发现，佢仲谂住同你讲，唔知你走咗去边，点揾你讲啊？ 啊，系咩？或者嗰阵时我忙啊，误会，唔好摆心。 可能系啦。哎呀，忙又会电话都改埋，人又唔见嘅。不过好在阿妈揾唔到你啫。如果唔系，分分钟我冇咗啦。讲真，真系多谢你啊，陈生。 叫我爹哋，陈乜鬼生啊？我系你老豆啊。 哦，系，哦，我几乎唔记得陈生我爸爸。可惜啊， 可惜 乜嘢啊？我爹哋一早死咗啦，我冇爹哋，我得个妈咪噶咋。 你让我出嚟就闹我？ 喂，你唔好咁激动住啊，你忍一下先啦。你唔系仲想问下慧慧佢究竟搵钱辛唔辛苦，搵得多唔多嘅咩？吓？ 系啊，我听人讲咧，你哥好辛苦噶，啊。其实咧，我喺大陆都好多关系噶。嗱，我帮你开大陆条线，搞演唱会，掂紧啊！ 多谢，我唔使啦，冇谂过揾你帮手。 吓，点解啊？ 我好憎你啊！见到你个样子又讨厌啊，听埋你揾着数嗰啲声音啊，好低声下气咁样，我真系想呕啊！ 你两个好嘢，嗱，我话你听，我识好多记者噶，我包你系我个仔，我包埋我同你阿妈啲嘢出嚟。你 唔使你理我，我做人好爽快，你欠我哋嘅实在太多，你呢世都唔会还到俾我哋嘅。 系啊，唔使谂住搞我哋啊，唔使你还啦。 喂喂，唔好意思，我嚟迟咗。 吓， 呢位就系男主角。阿生，拍张相先啦。 系，我系男主角，咩事咩事？ 喂，今日娱乐大爆爆主题，寡情薄幸老豆，无耻贱男，半个钟后即刻放上网。 你 ，Peter， 你上半生就系要按住你嘅剧本演出，我冇得拣。今日我想自己安排剧情，走我自己嘅路。 嗯，我同妈咪会系大团圆结局，冇你份啊！ 由此你哋成班人都黐线嘅，有病啊！ 喂喂， 嗯 ，Karen， 我哋走。 好，唔同你讲拜拜啊！ 在那一年，是你离开了我，令我低估自己，自信心往下沉。是那一年。自我沉溺放纵，为你摧毁肉身，为你糟蹋灵魂，跌到了最暗处，人忽已明了，陪掉我一生，未见得使你关心，明日我必须振作，这段情感。 张、李丽润、马小强，丰收快活人。